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朝早咧都有白元浩准时咧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十二月五号嘅早上，农历十一月十二，咁啊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都应该唔会冷亲噶啦，因为呢几日咧都已经习惯咗呢一个嘅温度，呢、這个嘅天气，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大家都吓精精神神，咁啊继续咧就系迎接今天咧嘅好多嘅挑战，咁呢样咧就更加紧要啦。希望大家繼續做好自己每一個的工作，可以令到自己在工作之餘，在享受時間、享受生活的時候，可以更加心安理得。那些做得不好的話，個人經常都是周身不聚財、啊、囉囉攣、啊、就好像不是那麼理想了。所以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的份內事，這件事就相當重要。直播室裡面繼續呢都有白權老師伯啦，陪住各位聽眾喺朝早嘅時候，我哋見面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頭先啱話到係啊，有啲咩情況我哋先會心安理得咧？就係、是、我哋做好我哋自己嘅份內事啦。做完之後咧，咁啊可以咧就係同你自己心愛嘅人好好地咧就一齊享受呢個時光。呢、這個咧其實亦都係好多人心入邊一個好大嘅動力嚟嘅。呢、這個動力可以就令到大家咧更加精神啦，更加做得好自己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嘅更加好嘅目標。呢、這個目標可以即係令到我哋更加舒服啊，更加可以好好地享受我哋自己嘅人生，都相當之重要。成功人士佢哋就容易咧去到把握呢一个嘅心态，从而令到自己嘅动力啊，好容易咧就可以追求得到啊，可以咧就系、是、用到自己嘅动力化身成为呢一个嘅力量。所以佢哋做每一件事都好有干劲嘅。你又会唔会做好多事情都可以好有干劲好有心咁样去到做得好咧？如果系嘅话咧，咁就相当之好啦。咁你就可以咧喺每一件事情上边都可以咧运筹帷幄。所以一定要找回好你自己的心态。每一件事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你就可以做得好了。 谁和谁长吻到天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亦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念念。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暇，我问替你扎雨牙。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信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嗌。 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风和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暇，我望开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不周到吗？伴我多年还好吗？从没太大问题吧？让我不时提一下，我未顾忌到顾家，比最高难如你吗？不过比下亦不差，为你可担保玫瑰。你算温文而优雅，但会吃苦有用吗？长路有雨有风沙，营造你守护人吗？我不怕年年默默灌溉着暖芽，情愿听无下誓约，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爱得太奇情浪漫，故意变肉麻。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一首歌嚟自Leon黎明，顾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嘅时间嚟到六点十七分啊！继续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Coffee Time， 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咧就75%嘅早上嚟嘅。最近咧的而且確嘅世界盃啦，咁啊亦都去到呢一個嘅16强嘅位置，咁啊亦都見到有一啲隊伍啦，佢哋都已經咧就係進入咗呢個8强啦，嗱個躋身8强。咁啊唔知道你會唔會受到呢一股咧就熾熱嘅氣氛影響啊？咁啊希望咧可以即係場場波都睇曬，咁但係啊要顧住呢一個精神，咁啊翻工翻學嘅話咧，如果冇精神咧都幾閉翳啊嚇。除此之外要留意嘅就係咩咧？如果你是很喜欢打气的，为自己的爱队打气的话，那么都要看看看看什么呢？那么你可能会穿着一些的球衣啊，或者就是选购一些自己和自己队伍喜欢队伍有关的一些商品放在身体上面，希望呢就直至做一个更加好的气氛可以帮忙打气的。盗版嘅问题啊，非常之猖獗，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啊，其实世界杯期间，海关亦都打击咧就系侵权嘅活动，咁啊巡查市面非常之多次啊吓。佢哋更加希望咧就加强不同层面嘅巡查同埋执法嘅行动。咁啊，有关嘅叫做打击嘅行动咧，咁啊相信啦会喺呢一个世界杯期间咧咁啊持续嘅。更加提醒啊，即系海关提醒一啲嘅商户啊，切勿咧就系啊参与一啲叫做违规嘅行为，啊出售一啲咧就系盗版啊或者系侵权嘅嘢嘅，咁啊市民亦都尊重咧就知识产权，咁啊唔好助长佢哋啊，助长嘅方法就系咩咧？咁有啲人就将购买有购买力嘅话咧，咁啊就容易咧就令到人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嘅市场，咁啊只要消费者都唔买嘅话咧，咁啊杜绝佢哋嘅机会就会更加大啦。 更加提醒商户，因为可能有啲商户真係要小心啲谨慎啲，就唔好误错，即係买错咗一啲嘅叫做盗版嘅嘢，自己都唔知道。因为而家啲盗版呢就做得相当之真啦，咁仿真程度都相当之厉害。根据返呢就版权条例，任何人为任何規避業務的目的的話，或者在任何規避業務的過程當中出售和出租有關的器件的話，甚至乎提供有關服務令到人家能夠規避版權的話，都是一經定罪的話，最高可以罰款50万元，以及就監禁4年的。所以切勿以身試法，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留意的事情，亦都是可關提醒市民可以有一個24小時的熱線2546182，可以檢舉一些就是侵權的行為的。大家要支持自己的愛隊，有很多不同方法的侵權的行為，就千祈絕對不會是其中一個了。 跑出空旷，这次看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浅，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给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灌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乱爬，快快吸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悠前扮只骆驼，这次看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只脚架上够广阔肩膀，空星世界给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吉线不必你射走。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飞呀飞呀，候鸟像一代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完美，而你外看着双眼神地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直暖爬，快快吉线一起看路归来。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面室外气温咧就跌咗一度17度，相对湿度73%。海边的阿豪嚟自洪家豪嘅歌曲。其实我哋都留意到咧，喺施政报告入边提出咗咧就系资源啊，咁啊放喺各区嘅举办一啲叫周末市集，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今日撑一啲譬如系基层墟市嘅位置，咁啊亦都咧有团体就话到啦，啊呢、這个咧就非常之好啊！ 好多受访者都觉得挺好，如果能够在全港18区有一个恒常举行一些墟市的话，咁啊正。超过九成的受访者都认同社区墟市为基层妇女以及年轻人在逆境之下能够提供创业和就业的机会，更加为本地的店铺提供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可以活化一些叫做闲置用地啊，更加就可以作为扶贫措施的其中一种。今次这个叫做基层墟市联盟，他们访问的结果就说到了了解市民对社区墟市的意见。受访人士入面 98.8% 支持就是墟市在全港18区就恒常举行。坦白说我自己都喜欢行这墟市，即是铺头细细，但入面的东西有多多，还有价钱呢也都颇为相宜。这件事相信呢就大家都喜欢，价钱相宜大家都喜欢。政府咧就周末市集咧就应该咧就设一啲譬如系具透明度嘅申请机制啊，这个联盟建议嘅，并且咧就降低嗰个申请嘅门槛，咁啊等大家能够咧就由上而下申请咧就喺周末市集嗰度摆档，以确保咧基层市民能够参与以及咧就真正受惠。这个叫做联盟啊，佢哋亦都咧就提倡啊喺公共空间入边举办一啲咧就实体嘅摊档，等基层市民啊、妇女啊、年青人咧可以出售一啲叫做咩啊？自家製作的特色產品，提供創業和就業的機會。我們經常都說有很多不同地方他們的市集很多就是怎樣限定啊，怎樣限定啊，因為他們的人是自己做的，就跟這些集團式就沒有關的，是那些呢才是吸引到很多人就會去的。如果真的可以將一些譬如是他們自家製的品牌或者自己家手作仔都可以整得很漂亮，然後就放出來又被人欣賞和選購的話，可能可以造成另外一種就是優越的文化。咁有團體更加咧就不如建議政府咯，喂，可唔可以成立一啲叫做譬如墟市種子基金啊？咁非牟利團體能夠透過咧政府嘅基金咧就攞到一啲嘅撥款，咁申請資源咧咁營運啲基層嘅墟市嘅，咁推動社區經濟發展啦。咁佢哋亦都希望咧就譬如係可以開放埋一啲空置嘅街市啊、校舍啊、公共屋邨嘅公共空間啊、天橋底。同埋空置嘅熟食中心等等啊，嘅區域咧，可以俾佢哋去到舉辦一啲叫做墟市嘅，咁啊等更加多嘅人咧，可以喺從中嘅受惠啊嘛。 无法把 半鐘之前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嚟自 J 風嘅馮允謙嘅 Take It Brave 啊，17度嘅氣温，咁我哋先聽聽六點半嘅新聞簡報啊，轉頭繼續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白元浩早上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和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欧佩加在奥地利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宣布维持现有石油出口产量。欧佩加从上个月开始到2023年底，将原油产量目标削减每日200万桶，约占全球产量的2%。解释减产是因为经济放缓，减产是推动全球石油市场稳定的必要做法，方向正确。主要部长将于明年2月1号举行下一次会议，全体会议定于2023年6月3号至4号举行。有与会代表表示，会上没有讨论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的问题。由今日开始，欧盟、七国集团和澳洲对俄罗斯石油每桶价格设定于60美元的上限。外界关注欧佩加会否进一步削减石油产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桂强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抗疫，内地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考验，当前 Omicron 病毒致病力正在减弱，万一感染 Omicron 变异株，一部分人会出现发烧、咳嗽、咽喉痛等症状，使用一些对症支持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以。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使用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小分子药物，要遵照医生指导。王桂强被问到，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发季节，要不要储备相应药物？王桂强表示，内地治疗呼吸道感染的药物有充足储备，家中可以适当储备一些解热镇痛的日常药物，但没有必要去抢购囤积。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涉及香港国安法的被告，假如在本港未能找到律师接案，可移交内地审理，已有条文亦有机制可以做到，但他强调不可能找不到香港的律师处理国安案件。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香港国安法条文指出，除非涉及外国等因素，否则一般来讲，国安法案件都按香港法制和香港程序处理。体育消息，世界杯十六强赛事，英格兰3-0大胜塞内加尔晋身八强，将会同法国争夺总决赛的席位。英格兰凭佐敦轩达臣和哈利卡尼的入波，上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再由布卡若沙卡近门射入，扩大比数。另一场法国3-1击败波兰，基奥特上半场尾段为法国先开纪录，攻入在国际赛第52球，成为法国历来入波最多的球员。法国下半场凭麦巴比梅开二度，将比数拉开至3-0。到保时第9分钟，波兰由利云道夫斯基射入12码破蛋。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晚上天气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1-2-3-3-2-1-1-2-3-4-5-6-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对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我系 Jace 陈海泳，虽然疫情严重，但系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就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噶啦。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如果俾你访问一位专科医生，你想问咩问题啊？ 我想知佢行医嘅心路历程啊。 我就对佢私人生活更有兴趣啦。唔知呢班学生又会点处理呢？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6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中学组季军伊丽莎白中学分享访问张淑仪医生的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7嘅时间啦，出边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都有白元浩打俾你，今日朝头早都系打俾钟哥，早晨钟哥，好，早晨钟哥，哦啊，可能个电话咧唔紧要啊，坏坏地，不过唔紧要。我咧又会继续打落去嘅，不过先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个天气方面啦吓，咁啊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咧就21度。好，等我又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喂，早晨啊。 哦，啲电话线咧好曳猪啊，朝头早嘅时候。 我咧我仲话打嚟有人听，通嘅喎。 系啊，其实我都驳咗你电话噶。 系，但系我就一路都系冇人唔通咯。 诶，几奇怪，所以话呢啲唔紧要，有心啊就事成啊。 系，今日有啲冻啊吓。 系啊，今日都有啲寒寒地嘅感觉啊吓。咁啊，见到嗰个最高嘅气温咧，其实都系21度嘅啫。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出门口嘅时候都要着多2件衫就稳阵啲啦吓。 嗱，我预报下个天气先，睇下我有冇讲错啊。因为咧，天文台我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就话。天文台好似话嚟紧礼拜六日，即系啱过咗嘅礼拜六日会暖啦。 嗯， 又真系暖咗啲喎。 系啊，系啊，系啱啊。 咁但系咧，天文台亦都话咧，嚟紧嘅礼拜三开始又会冻翻。 哦，嚟紧礼拜三开始啊？ 系咪啊？ 系、哦。 好似又系会冻翻，咁、所以大家可能喺衣着方面咧，如果谂住，哎呀，攞咗件冬天衫出嚟着， 諗住呢兩個雀鹽塞返入個籠呢就唔好擺住啦，可能擺多兩日會穩陣啲。 始終都係冬天啦，嚟緊又冬至啦，咁都唔需要特別收埋嘅，嗰啲衫咪由得佢繼續擠喺度囉。 係囉。 係呀、啊、今日朝頭早呢嘩真係我覺得好厲害一樣嘢咧，想同阿鐘哥分享一下，就係、是、呢個中國啊，神舟十四號咧。 哦，係啊。 哇！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厲害嗱，因為我大家有個 concept 就唔好成日諗住覺得咧，喂，上宇宙都慣咗啦，而家上太空好多人都上去，冇乜特別。其實每一次咧都係好危險，同埋我成日都有個心態咧，就係話嗰個太空的而且確咧係第二個空間嚟嘅。 嗯， 系啊，咁我哋就好好彩，因为我哋生活喺地球咧，就俾个大气层咧就包住我哋、嗯，我哋又有呢个地心吸力。咁喺太空嗰度咧，其实太空嗰度如果你枕浮喺度咧，冇嘢俾你，冇嘢黐住啊，冇嘢俾你拎住嘅话咧，其实你真系浮喺度，你喐唔到嘅。 嗯， 但系佢哋就竟然间可以即系、人类，你睇仲有中国啲航天员都好犀利，因为佢哋可以克服咁多嘅难关，喺第二个空间嗰度咧做咁多嘅嘢。我所以我觉得呢个我都拍烂手掌、 嗯，永远都系做先驱嘅就会 系 好厉害。 系啊， 我相信咧，即系将来啊，即系将来嗰系我哋睇唔到嘅将来啦，可能好远嘅世界。 吓， 佢哋一定系会克服到太空任何嘅难题嘅。 哦，系啊，系呢、這个我都相信。 好似睇啲科幻片咁样咧、嗯，你可能上到太空，跟住好自由地咁样去滑翔或者活动咁样啊。 嗯。 咁但系而家呢一刻。未做到呢一樣，人類嘅科技未能夠處理啊嘛，咁所以一定係會有好多難題需要我哋去解決啊！所以你睇到而家，哇，嗰個科技發展去得咁快咧，我哋真係好感動。以前咧，嗰啲科幻嘅對於我哋嚟講真係遙不可及， 係啊， 而家咧可能真係就嚟有機會垂手可得。 哇！其實係令人興奮，我越嚟越期待將來嗰個世界，因為我以前我都冇呢個心態，而家我覺得咧，如果可以長生不老，睇下以前，睇下之後嗰個世界咧，其實都幾開心。 不過有一樣嘢都幾敢肯定嘅，唔使長生不老，應該喺我哋呢一個世代裏邊見到嘅，就是我哋可以上太空旅行。 哦，係、哦。 當然你話冇可能係去到第二個星球，我覺得會有啲飆上天開嘅。 嗯。 但係你話如果喺地球軌跡上邊兜個圈，即係唔係太空人、哦？ 嗯。 我哋平民，即係當然你要付出金錢啦，而且嗰個價錢亦都唔係一個天文數字，已經可以上去兜個圈，感受一下喺太空嘅情況係點樣，應該係有機會。嗯 哇！如果有機會，我都想試一試啊！即 係 嗰個無重嘅狀態啊，甚至乎我諗科技可以幫我哋克服一樣好重要嘅咩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話，如果上去呢、這個太空嘅時候啦，即係脱離地心吸力，要嗰個力啊，嗰個 force 咧，係我哋身體要面對咧，其實係好嚴峻啊！所以我哋先至話啲太空人咧，其實身體嘅質素咧都好重要，如果唔系咧，佢哋真系要冲破呢个离心力嘅时候咧，就都会好辛苦。咁我谂第日啲科技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用一啲较为舒服嘅感觉咧，都可以冲出去呢一个嘅太空啊！咁我就觉得我真系想上去， 我期待噶，我期待呢日噶，所以即系由今日开始锻炼好身体啦，因为始终你都要顶住嗰啲几多支几多支咁 样。系啊，几多支几多支嗰啲啊，嗰啲真系好犀利啊！所以我成日都话，我以前唔明白噶，啊，点解就话上去做实验嗰啲太空人，咁啊，但系点解又成日揾嗰啲空军嘅？我以前细个唔明嘅，后屘大下就先发现，啊，原来就系因为要讲求嗰个咧，就系心理嘅质素。 系噶， 系啊，即系你睇我哋睇嗰啲战机嗰啲电影咧，已经话嗰啲战斗机嗰啲人员啊，哇，佢哋要面对住嗰个几多 G 几多 G 咁上太空，其实仲辛苦。 系啊，好啦，大家继续努力。 好啊，大家继续努力 嚟啦， 啱，好 ，OK， 好我哋转头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6:43，晨光百科。今天晨光百科想跟大家讲一下马。马做什么呢？马的脚。马的脚我们不会叫马脚，我们叫马蹄。大家都知道，即是特别是那些马蹄铁。如果你即是有留意啲马跑步的时间，就会发觉它的脚那里钉了一个铁的。有人会问，我小时候也有问的。啊，嗰啲马咧，斑马、野外嗰啲斑马，或者以前嗰啲咩的驢啊、赤兔啊，其实佢哋有咩分别嘅咧？咁样，咁你只脚又话要钉个马蹄铁，咁你野外嗰啲马，咁边个帮佢钉啊？钉嗰啲马蹄铁啊？咁样，我细个咧真系问过一啲练马师啊，甚至乎问过一啲骑师，啊，佢哋嘅答案咧就真系解决咗我疑问啦。他们就说到马蹄铁的而且确可以帮助得到那隻马在跑的时候好像做一隻鞋一样跑得更加舒服。而且那个马蹄铁也可以减少了就是隻马踩到一些特别的东西而令到它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即是有好像穿了鞋保护了它这样。好啦，咁你话要以前嗰啲马咧，有冇马蹄铁咧？古代咧，其实嗰啲人都已经会将啲马咧就放一个马蹄铁喺度，目的都系希望佢能够做得更加好。咁当然今日嗰个马蹄铁嘅质量咧，可以做到好轻啦，保护性亦都更加强大。咁唔钉得唔得噶？唔钉得，唔钉都得。咁都系嗰句咧，非洲一斑马唔会人帮佢无啦啦逐只逐只捉嚟咁啊，揼个马蹄铁俾佢噶嘛。所以呢啲問題咧，其實都幾值得大家去到思考噶。嗱，馬蹄鐵嘅用途啦，咁大家都會覺得就係啦，就好似著咗隻鞋一樣。除咗咧就係對足部嘅健康重視之外，咁亦都咧就係令到佢嗰個底部咧就唔會話咁快磨蝕啊。其實咧係可以保護到馬嘅足蹄咧，可以發揮得更加理想啊。所以你話如果譬如跑馬嗰啲馬咧，咁更加要啦，因為要保護佢哋嗰個叫腳掌啊嘛。马咧的而且确日行千里咧，就对佢哋嚟讲啊，相当之容易嘅事。马蹄铁啊，再举多个例子，就好似车胎一样，咁系必须要嘅啊，令到我哋嘅车胎嗰啲纹路咧，有嘅话咧，防线性能又好啲啊，各样嘢都系好嘅。不过有人会问咯，马蹄铁钉喺个马嘅上边，马只脚唔痛嘅咩？咁我哋要知道马蹄啊，其实成分咧系角蛋白嚟噶。同牛角以及人的指甲成分是一致的，之后就是生存的时候就会不断去到生长，亦都会在这个过程不断就磨损的，所以在一个维持平衡的状态底下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失去平衡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了，例如我们在野外见到一些都是马，他们那个叫做直脚有机会就是那些角质角蛋白咧就生得唔好，甚至乎会倒生嘅。咁如果你话行过啲杂草嘅时候就容易勾到，咁啊勾到嘅时候又会棘到啦，甚至乎会受伤。所以马蹄铁咧就可以帮助得到马减少呢一个嘅情况出现噶。当工人去到咧就系帮马去到钉上呢个马蹄铁嘅时间咧，咁会唔会痛啊？由于个角质蛋白入边啊并没有血管同埋神经系统，咁所以修整马蹄啊，对于马嚟讲咧就好似人剪指甲一样啦。哇，剪完之后，哎呀，好有一种好爽嘅感觉。另一个角度嚟睇啦，咁其实就系角质层啊，当佢损耗之后啦，咁其实就会令到马嘅脚啦、个骨啊。都会咧就系有机会系受到磨蚀，令到呢匹马咧行唔到路噶。咁所以咧有阵时钉马蹄铁咧的而且确做到一个好好嘅保护性嘅。咁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咧就可以对呢个马蹄铁咧有更加深入嘅了解啦。 你暗里若热火，我化做一线光。你心安与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爱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 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现在，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戒毒过苦撑不看，谁失心谁利咗，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 歌曲嚟自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 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3%啊。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系咁嘅，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啊。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咧就系21度噶。 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 留意早晚天气清凉，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6度，咁啊新界再低多2-3度，咁啊注意保暖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都系清凉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大家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要披到件衫啊，准备翻工出去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我见到啲报道啦，就话到而家有好多5G 嘅网络啦，咁其实都已经覆盖嘅范围越嚟越多啊。咁但系都有个迷思嘅，咁其实因为5G 有阵时提供服务嘅时候，佢哋都已经系有一个叫做譬如无限上网嘅包餐咁样嘅。咁啊，呢個即係有陣時俾30G你咁樣，咁其實都係唔係話個個用得曬。喺呢個時候，有啲人咧，甚至乎屋企個寬頻咧都唔裝啦啊，咁就話喂，不如直頭用埋個 5G 算啦，咁反正都用唔曬啦，咁屋企另外個寬頻又要俾錢。不過咧，就引起咗一啲嘅討論，就話到啊，到底係 5G 快啲啊，定還是係寬頻快啲咧咁樣？因為以前咧就聽話 5G 咩 download 一套戲10秒鐘都有呢個講法。咁你寬頻又係唔係可以做到呢個速度呢？咁如果即係屋企用、出街用 5G 同寬頻，其實嗰個比較有冇啲咩優勝劣敗嘅地方呢？ 咁當然啦，5G 呢個流動性呢其實非常之高啦。咁如果你講速度嘅話呢，理論上啦、如果去到最快嘅話呢，5G 呢其實呢速度可能即係同寬頻啊，其實可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 哦，竟然係啊！我初頭以為係 5G 已經係超級快嘅添。 如果你講佢可以真係保證到最快嘅速度呢，理論上佢係真係可以呢達到10Gbps 嘅速度啊，咁即係轉返我哋平時諗嘅嗰個數目字呢，可能大概 1.25G 左右啦。 1.2 哇，咁都係好快啊，係咪快過寬頻？有啲寬頻佢話1000Mbps 咁樣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理論上佢 5G 如果真係可以去到咁快，其實同 1000Mbps 係可以好接近嘅。 咁如果喺呢、 但 係 往往都知道啦，無線網絡始終一定冇固網嘅速度快㗎啦，同埋穩定。 係喎，你講啱咗個穩定性喎。我哋咧，如果5G 就未必有嗰個寬頻嘅穩定性喎。 係啊，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講嗰啲嘅反應啊，或者係講真係實際嘅速度啊，始終固網咧都係真係比呢個 5G 或者 4G 嘅速度咧優勝嘅。 啊，咁如果出街嘅時候，我哋就當然係要繼續用翻流動嘅方法啦，5G 啊或者4G 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屋企嘅時候，其實都建議翻咧就係屋企用翻嗰、那個寬頻會好啲喎，因為係咪有其他電器又唔好成日咁樣扯嗰個 5G 咧？ 係啊。咁另外一樣嘢啦，就係 5G 始終都係無線網絡啦，同你屋企嘅無線網絡啦，有機會啊都會產生一啲嘅干擾嘅。 咁如果你寬頻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 ，WiFi 係咪都會遇到好多干擾嘅問題㗎？ 都會有少少，因為始終咧 WiFi 咧都會有用到 2.5G 同埋 5G 嘅頻譜啊，咁所以變咗咧可能就會有機會咧有少少嘅衝突都唔定。咁變咗咧，一般咧我哋真係用無線上網嘅時候咧。咁啊，呢一啲嘅接收器咧，最好咧都系放近窗边会比较好啦。 系咪有啲叫做WiFi 扩充啦，即系嗰啲频谱扩充啊，定还是系佢哋嗰个频率会将佢哋泵大佢？有呢一类型嘅装置嘅咧？ 都會有嘅，就好似電視台嘅天線信息咁樣啦，咁都會有啲所謂嘅放大器咧，將呢一啲嘅信息咧放大嚟到去接收嘅，咁都會有。咁但系一樣啦。有呢一啲嘅工具咧，佢產即係需要嘅電力咧，亦都會多少少嘅。咁因為佢要即係等於佢要用好多力去接收嘅個情況一樣啫。咁所以變咗都會有呢啲嘅因素要考慮。 但係真係可以將嗰個信息喺屋企入邊發放出，即係例如如果屋企本身嘅 WiFi 放喺個廳嗰度，咁屋企個主人房啊隔咗兩埲牆喎。咁原本咧就收得好差嘅，系咪真系用咗呢一类型嘅放大器可以提升到佢 WiFi 嗰个接收嘅能力？ 系会嘅，因为佢真系将呢一啲嘅功率咧加大咗，等你咧可以即系嗰个穿透性会强啲嘅。咁当然啦，产生呢一啲嘅情况，咁相对应嘅要嘅电力同埋所谓嘅辐射亦都会强咗少少啦。 嗯，咁呢啲嘢就大家留意啦吓。咁啊，5G 咧就相当之快嘅，咁啊可以喺街上面啦，普遍喺度应用。其实有冇啲除咗系流动电话装置之外，其他嘅一啲产品啊，都已经咧系用紧5G 嘅装置嘅咧？ 都有好多嘅装置系使用呢个5G 嘅网络噶啦，譬如可能一啲响街道上面嘅一啲嘅摄像嘅镜头啊，可能政府咧其实都有出现呢一啲相类似嘅镜头，都已经使用咗5G 嘅。技術其實都是純粹是一個無線網絡的通訊的一個制式，所以變了其實都幾多使用的情況，好像現在電話都其實都多人使用 5G 的頻譜，但是你又會發現當你用下 5G 的時候，其實都很多時候會跌回落去 4G。 在我自己家裡收 5G 其實都是收得麻麻地，我有時候都會覺得要用那個因為我家裡就用 4G 都上網的，要用那個 router去俾翻個 signal 我自己咧，好似收得會仲好，咁所以我成日都有個疑問，喂，好似喺我屋企個 case 係 4G 收得好過 5G 添，係咪都會有呢啲情況噶？ 係啊，會噶，因為主要嘅原因就係 5G 同埋 4G 嘅嗰個傳送嘅距離啦，係有差異嘅，咁相對地咧 ，5G 咧佢傳送嘅距離其實比 4G 短嘅， 咁所以可能喺同一個發射站入邊，佢 4G 射過嚟我屋企嘅位置射得很好嘅。但 5G 就未必可以咁覆蓋得好啦，就反而如果你 5G 咧，就再起多啲發射站，咁佢就可以提升翻佢嗰個功率同埋接收嗰個嘅效率啦。 係啦，咁但係呢個建築嘅成本就會增加，咁所以變咗公即係呢一啲嘅電信供應商，往往都要考慮好多方面嘅因素咧，先至可以決定到。咁變咗用家嘅話咧，咁唯有配合啦，就睇下你用 4G 嘅速度快啲咧，定係用 5G 嘅速度咧嚟到去自己去調節啦。 嗯，喂，內地咧其實 5G 啊真係可以話係好厲害啊，咁啊全世界基本上可以話得第一添啊。咁但係其實除咗 5G 之外咧，嚟緊會唔會研發一啲？譬如我有睇過啲外電就講話日本佢哋都好努力咧，就研發呢個 6G 嘅。咁會唔會有更加快嘅通訊裝置或者頻譜咧？係嚟緊有啲消息吹出嚟定係點啊？ 咁啊 ，6G 咧都真係有發展緊嘅，即係喺度發展緊㗎啦。咁只不過咧，始終佢都要考慮好多方面嘅嘢，譬如好似剛才講到㗎啦。咁啊，因為個速度越快咧，其實相對地傳送嘅距離其實係會短啊。 嗯。 咁所以變咗咧，佢要考慮呢一啲嘅情況啦，同埋咧，亦都要睇下佢嗰個開發嘅成本高唔高啦，先至 仲有就係佢之後建設嘅基站啊，佢需要用嘅價，需要用嘅成本係幾多，佢先至可以咧考慮究竟會唔會繼續上去嘅。咁當然啦，要用到呢啲嘅頻譜，亦都需要咧同政府嚟到去申請呢一啲嘅頻譜，先至可以開始使用。 其實 5G 嘅世界都已經帶咗好多，譬如 AR、VR 一啲新嘅感官啊，俾到我哋噶啦。咁啊，甚至乎喺醫學方面啊，或者交通方面咧，的而且確見到一個好大嘅躍進。咁如果你話將來嘅世界會點咧，咁啊唔知道嘅。咁啊，亦都就係等待住咧啲科技繼續研發，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好啊。咁啊好啦嚇，好，今日朝早同阿圖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唔該氣，拜拜。 唔该晒阿陶，同我哋讲咗好多有关于 IT 上面嘅知识啊！出边17度嘅气温啊，转头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叶宇波嘅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点钟。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扫码。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全市中小学高三除外，暂不恢复线下教学，继续开展线上教学，幼儿园暂缓返园。高三年级有住宿条件的学生在校实施全封闭教学管理。体育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英格兰3-0大胜塞内加尔晋身八强，将会同法国争夺准决赛的席位。英格兰凭佐敦天达神和哈利卡尼的入波，上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再由布卡若沙卡近门射入扩大比数。另一场法国3-1击败波兰，基奥特上半场尾段为法国先开纪录，攻入在国际赛第52球，成为法国历来入波最多的球员。法国下半场凭穆巴比梅开二度，将比数拉开至3-0。到补时第9分钟，波兰由利云道夫斯基射入12码补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早晚天气清凉，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10点到1点咯。 嗯、 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专门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二台话你知， 喂，我咧啱啱开咗个新嘅社交媒体账户啊，有冇兴趣加我做 fans 先？ 梗系有啦。 喂。我都未加你就睇到晒你嘅生日日期啊、手提电话连住址都有，乜你冇喺私隐设置嗰度设定你啲资料嘅公开程度咩？ 即开即用，使鬼你咁多咩？冇事嘅。 哇，你咁样好危险噶！我最近就有个朋友冇做好私隐设定，俾不法分子针对性钓鱼攻击，俾人呃咗好多钱啊！ 咁惊？ 我而家即刻设定翻边啲只系只限自己，边啲只限朋友睇到先。 你记得账户嘅私隐设定咧，系要定期检视噶，仲要关闭一啲你唔需要嘅应用程式权限要求，例如系使用相片啊、地理位置、联络人等等嘅授权。有啲应用程式可能唔俾你删咗某啲权限噶，咁你就应该谂清楚系唔系真系好需要安装嗰啲应用程式啦。 好嘅，咦？呢、這个管理已连结的第三方账户系咩嚟噶？ 有时一啲应用程式又或者网站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账户登入，我哋就要定期检查被允许认证嘅第三方应用程式。如果唔再需要，就要记得移除第三方账户存取权啦。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二台话你知。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一月八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一月十五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CIBS 人人广播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不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指引。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欢迎你再收听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早上嘅7:10啦。咁啊，到底今日朝头早你身处嗰区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交通情况啊？爆水管啊，塞车啊，紧急嘅维修道路咧？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问阿姑早晨，阿姑 早晨，小霸早晨，大家好， 你好啊！唔知道出边嘅情况系咪一切如常呢？ 都同平時差唔多，隧道情況咁就紅隧港島九龍入口都係正常嘅。咁將軍澳隧道出翻觀塘咧，都係過咗電話機樓。路面情況，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少少。咁封路情況修路啦，江樂道中過緊急維修都好一段時間噶啦。去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嘅慢線都需要封閉，大家小心。 嗯，咁啊，照道理嚟講，出邊就即係大部分地區咧都係 OK 唔錯嘅。 冇錯。 系啦，咁啊，唔知系咪因为啲人啊，今日朝头早迟咗起身， 冻冰冰啊！ 因为寻晚啊有两场波， 我发觉系呢轮啲交通好似真系迟咗少少先铺出嚟， 迟咗塞车啊！ 迟咗，我谂迟咗半个钟左右。我哋咁样睇，好似 可能有啲玄机， 特别系礼拜五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冻啊，好想起身啊，夜晚睇完波啊，咁样。 咁而家朝头早都系普遍嚟讲，气温都系，譬如而家17度嘅气温啦，咁啊都系容易赖床嘅。 同埋有啲风咧，今朝，所以就好似冻过早琴日咁样咯，好似。 系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有冇啲咩特别交通上面嘅提醒我哋咧？ 咁就我知道几个礼拜前咧 ，Didi 就讲红叶啊嘛，流水巷嗰边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就讲翻而家粉岭皇后山嗰边咧，其实咧都好方便去。以前咧，我哋要喺粉岭搭小巴入去啦。 你估唔到喎，皇后山嗰度我都去过。 系啊，而家市区都有巴士去啦，所以好方便。特别咧又有啲特别嘅建筑喺嗰度咧，咁大家如果去开嗰边都不妨去睇一睇嘅。咁嗰边原来咧有个喺皇后山以前系军营嚟噶嘛，皇后山村以前，咁就有个印度庙嘅。 系哦，听过 三尖形，有少少莲花咁样。咁大家经过咧都即系。 因為那裡都其實挺易行的，其實不妨都去一去。啊、去完呢就去流水響看紅葉、 嗯、 再去那裡、流水響有個營地的，或者學鬥也有個營地的、嗯、去那裡扎營這樣一天了。 哦，咁都幾好，幾 好玩嘅。 皇后山嗰邊我去過咧，就係佢有個皇后山村噶嘛。係 啊 係 啊。 皇后山村咯，但係我之前我諗早幾個月我去嘅時候咧，我一去到哇，其實都起得相，起得相當之靚喎。 係啊。 咁啊入邊誒樣樣嘢都幾齊全啦。 係啊。 咁而且佢嗰個建築風格，甚至乎佢本身佢嗰個叫咩中庭嗰啲位置咧。其實都有曬 design 嘅， 都係自成一角噶。嗰度係入，即係叫做粉嶺之後都有一個小社區咁樣。 係啦，係啦，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嗰度生活都唔錯。咁、嗯、當然咯，如果你話喂我想再有多啲配套，咁我都幾肯定，一定會陸續有嚟嘅。 係，我想 咁啊，係啦，譬如係多啲社區嘅建設啊，學校啊，或者醫療設備啊等等咧，都會越嚟越多嘅。咁啊，亦都你見到啦，因為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咩而家啲新市鎮都未發展，嗯、即係而家發展得好好啲咧。譬如將軍澳咁講啦，咁其實而家都好好啊，係咪？咁啊，亦都可以見到佢又有條橋啊，嚟緊又開通咯。 下個禮拜唔係禮拜尾啊，禮拜尾 係啦，禮拜尾又開通啦。咁所以都係見到啲市鎮咧，咁需要咧就係發展嘅。將軍澳嗰條橋咧，我啲朋友都即係住喺望到條橋嘅位置嘅。咁佢有 send 啲相俾我睇咧，哇！原來夜晚嘅時候佢有好多唔同顏色嘅燈嘅喎。 即系 LED 咁样闪晒。 我就冇睇清楚佢系咪 LED。总之我就我收咗几张相，我朋友 send 俾我嘅。咁佢咧就一条桥啦，咁咪好似蝴蝶咁样嘅。咁佢咧就有阵时会系紫色，有阵时会系绿色嘅。嗱，佢会唔会一路成晚系不断转颜色咧？我唔知道，咁但系 at least 我收到幾張相咧，其實都係嗰條橋咧係有唔同嘅顏色嘅。 咁都其實係一個都係景點嚟嘅， 係 嗰區嘅一個景點咯。係 啦，咁如果你話成晚佢都係不斷自己轉唔同顏色嘅話咧，其實又真係都幾耀眼、幾靚仔喎。 唔好太夜啦，都殘眼嘅驚。 哦，咁啊係啊，咁佢會就住嘅。 咁 係，即係好似青馬大橋咁，有陣時都有唔同顏色咧。我覺得都 我相信都識做嘅。 係啦，好，咁啊，仲有冇其他提醒啊？ 咁如果你哋搭巴士入去咧。咁78X 咧就會喺啟德開出，79X 咧就會喺長沙灣嗰邊開出，咁仲有679同埋979咧就去中環嘅，就繁忙時間先會有，咁但係嘅搭巴士咧就千祈要小心，因為咧其實嗰度附近咧就係新圍靶場啊，大家真係唔好亂咁入去啊，真係會有少少。 是啊，我都成日喺度直播 嘅， 系啊， 所以大家去玩就 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嗰啲位置啊嘛， 就千祈唔好走咗入去就亂咁行啊， 系啦， 即系要小心啲。 系啦，咁你喂我去到我驚我睇唔到，放心，打一大支紅旗， 系啊， 夜晚就打一大盞紅燈喺度嘅， 你唔使驚嘅，一定會見到， 除 非你特登去， 一定會見到，系啊，因為我都去睇過。离远嘅时候，佢都哇，真系好大支红旗、啊。 我相信听得神光都系乖仔乖女，一定唔会乱咁。 咁啊，梗系啦。好啦，唔该晒，哥，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好清楚啊。咁啊，出边嘅天气点啊？ 今日天气麻麻地，阴阴天啊，而且咧，好似真系冻啲啊。同埋今晚即系头先都听报新闻嘅同事讲咧，话好似得十零度嘅，又去翻15、16度系嘛？ 哦，系啊，都系差唔多呢个温度，16度咁样啦，今晚。 系啊，咁即系相对冻少少啦，咁所以咧，即系礼拜六日嘅时候，大家享受哇，又阳光，又打波，又行山咁啊！琴日啲天气都好好嘅，其实天公都做美啦，即系礼拜六日假期嘅时候，俾大家享受一下有啲正啲嘅天气咁啊，翻工咧，唉 ，sorry 啦吓，咁啊。即系天气都唔就，等大家咧专心工作啊！ 系啦， 咁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希望今日都大家添衣保暖啦。咁都系重要。另外一样嘢就系一早一晚咧，啲长者们啦，咁啊，即系都着翻多少衫啦。咁啊，都食啲温补啲啊。即系近排咧，听得多嗰啲中医师讲啊，即系冬天食啲温补啲嘅嘢。咁啊，如果可以咧，夜晚黑啊。即係增強呢個血液循環啊，浸下腳先瞓，個人又暖啲咁樣。咁呢啲就即係跟翻中醫師嘅一啲指引啦。幾時浸？浸幾耐啊？幾熱啲水咁啊？呢啲大家可以喺網絡嘅資源揾到好多正確嘅資訊嘅。咁啊，唔好由我個口講咧，講錯咗，即係浸冰水咁樣。 係咯，過兩日咧，直頭大雪添，即係嗰個24節氣嘅大雪啊！咁啊， 系 啊，咁啊，大雪到底有啲咩注意啊？不如嗰日我又問下中醫師啊，咁啱嗰日又話 Terry 喺度神光大學嗰度， 梗係好啦， 係咯， 大家嘅身體健康謀福祉 啦。 梗系啦，上网都唔使上啊！唉，啱啱听众上网唔使上，听晨光 啊。好，默定时间啦吓，咁啊，大雪嗰日咧就听下 Terry 讲乜。好，呢、這个时间咧交翻俾小白讲。 唔该晒，哦，拜拜。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冚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系干燥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早晚天气清凉，晚上市区嘅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6度，新界再低2-3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早上咧就清凉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虽然星期二就话清凉啫，其实而家都清凉噶吓，因为而家都17度。咁啊，相对湿度73%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咧就系好嘅。不过咧，可能早上嘅时候话斋噶，咁我得到有少少嘅凉意。咁啊，最好咧就可以围翻条少少嘅颈巾啊、丝巾啊咁样，咁啊保住嗰个喉咙嘅位置啦。咁个人咧感觉上就会暖好多嘅。朝头早嘅时间，今日7:18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丁伟。 早晨啊， 好开心啊！我哋今日咧又同你系讲下啲唔同关于系粤曲啦，又或者系喺舞台上边嘅一啲好开心嘅回忆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舞台上面我哋见得到，只不过系演员们你哋即系最结果嘅一刻啊，即系经历过好多唔同嘅排练啦，好多唔同嘅准备啦，咁然之后咧将最好嘅一面咧呈现俾观众面前嘅。咁但系其实幕后都有好多嘅辛劳啦，好多嘅辛酸啦，血汗泪史啦咁样样。不如咧，我哋就先讲下呢一个喺戏服啊，又或者系喺整个化妆上面嘅准备功夫啊。我哋由睇戏啦，甚至乎即系入到去剧院度欣赏你哋嘅演出咧，我自己作为观众咧，我就成日好好奇嘅。哇！你哋嗰啲妆咁犀利，花几耐先至可以正式准备可以出到台嘅咧？ 嗱，如果净系讲个化妆嘅话咧，我仲好记得嗰阵时喺演艺学院我哋实习啊嘛，咁啊第一次即系除咗化妆堂嘅时候学咗啦，咁之后到真系要演出之前咧，咁啊好鬼紧张噶嘛，即系第一次吓，咁即系自己喺度化啦，咁啊之后咧，隔篱个师姐话啊，你又红得滞咯，啊呢度咧块面又白得滞咯，啊呢度又唔匀称咯。咁嗰阵时咧，我印象中咧，我应该搞咗粒几两粒钟嘅，净系个妆， 哇， 应该系，咁即系因为你不停去尽量做得更加好啦，咁之后咧，但系其实都系唔好啦， 第一次啊嘛， 系啦，因为第一次啊嘛，咁你就，唉，即系都叫，咁你点都要自己化嘅，即 系 因为提前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啦。咁所以点都自己化，咁可能化出嚟又未必系靓啦。咁啊，即系你知我哋呢啲贪靓嘅人咧，就算我做话剧都系噶，个妆唔靓咧，出场咧就真系冇乜兴趣嘅。 真系自信心打一折折扣咧。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后屘都尽量自己研究点样再画得靓啲啦，即系点样好啲啦。因为我哋呢啲妆咧就同即系话剧 musical 啊嗰啲都唔同咁，因为话剧 musical 系有化妆师去帮你化，即系 based on 每一次角色造型嚟到去化。咁我哋嘅装扮咧，我哋就跟行当噶嘛。咁而因行当嘅时候，咁譬如可能我哋以前即系如果我自己嚟到计啦，咁我去学嘅时候，我系供文武生小生呢啲位置，咁嘅情况之下，我就一定系尽扮嘅，即系尽扮，即系我哋话画靓仔啦吓。咁即系画靓仔咧，其实得一个样嘅啫。 系， 咁呢一个样咧，咁基本上咧就即系最多就系可能喺额头再加几笔红色，即系再威武啲吓，即系如果武唱嘅时候，可能再加啲红嘅胭脂喺上面咁样啦。咁但系其他基本上眉啊、眼啊、胭脂啊，冚唪唥都一样噶啦。咁所以咧， 但其實點樣為止係一個靚仔嘅行當咧？ 靚仔嘅行當最簡單就係白底，即係個粉底係白底啦。之後就兩邊面合就係呢個紅胭脂啦。咁之後就眉眼都係黑色，咁啊紅嘴。咁呢個就係最基本嘅一個粵劇裝扮，即係大家大路見到嗰啲粵劇樣啦，或者戲曲樣啦，甚至係嚇。咁嗰啲就係為之進扮咯。咁冇嘅，我哋即係進扮嘅化妝就係得紅白黑嘅啫，得三隻色嘅啫，咁所以咧嗰陣時又有好多規矩啦。之前其實都提過下嘅，就係即係嗰陣時第一次化妝嘅時候咧，咁就即係細路女唔識世界啊，有啲行規又唔知啊咁嗰啲啦。咁啊初頭都有講過嘅，即係我哋咧就係嗰個粉底咧就白色粉底嘛，咁樣咧咁。演藝呢就有呢一套嘅嘢嘅，就係、是、要試咪㗎嘛。即係因為我哋係愣咗後台嘅同學仔，佢哋都有佢哋嘅學習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哋係即係唔同 school match 埋一齊嚟到去做實習嘅。咁所以咧，佢哋都有佢哋嘅規矩啦，就係、是、啊，大家一定要經過試麥呢個階段先至俾你上台嘅。咁啊，因為俾可能音響嘅同學仔佢哋要去調教啦。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又好乖乖噶嘛，係咪？即係總之要試麥咁，就要上去啦。即係仲要係我本身係玩開 drama 同埋 musical 嗰啲，我係好清楚呢個行規嘅，即係我好清楚呢個西方嘅行規係咁嘅。咁但係當我讀完戲曲之後咧，咁我而家就知道啦，其實係即係粵劇啲人本來都唔會有試麥呢個過程嘅，直接帶麥就出台噶啦，咁樣嘅。 哦， 係啦，甚少啦。而家有啲叫做大家都各自褪一步啦，就係、是、即係可能喺後台吟幾句咁就算啦，即係知道支麥冇問題啊，咁就算都冇話出台再試啊，即係嗰樣嘢就冇噶啦。咁咁嘅情況之下咧，嗰陣時就啱啱實習啦，咁之後就化第一次妝嘅時候咧，咁就白底粉底咯。咁白底粉底之後咧，咁之後咧就啊精華呀，即係上嚟試麥啊咁樣，咁啊好啦，咁啊衝上去啦，衝上去之後落嚟咧俾人鬧啦。 點解咧？ 點解咧？就因為原來有個行規咧，就塊面白瀨曬咧，就唔好周圍走嘅。因为咧，佢哋就系话，即系可能同啲同类啦，就有机会撞上，系啦，即系嗰啲朋友仔啦，唉，大家应该明白我讲咩噶啦，系嗰啲朋友仔咧，就好机会见到啲白赖晒啊，以为咧同类有人搞你啊， 哎呀， 咁样嘅，咁所以佢哋咧就话，无论点样都好，你。再講都好啦，只要你白瀨曬，你點都兩點點都點啲紅色上去， 唔可以 咁即 係 起碼 面起碼 係啦，就咁樣就盡量唔好真係走咁樣。咁啊，呢啲都係一啲小趣事啦，當時嚇。 嗱，呢啲真係唔講唔知，唔撞板都真係未必學得到。 係啦，咁你又冇諗到，咁我又咁啱化到嗰個 step 啫，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我化到個 step 係去咗紅色，咁可能我從此我都唔知道有呢個規矩嘅。不過就係可能咁啱嗰陣時，我就係化完個白底，and then 人哋就叫試麥，我就衝咗上去啦。 我哋嗰陣時都係嘅啦，好多時候都係一邊眼線畫咗，然之後另外一邊係冇眼嘅，咁啊照走咗去試麥，都係慣咗。 但係我哋化時裝冇呢啲嘢噶嘛，即係我哋都係肉色粉底啊，成日嗰啲咪照行照 樣 咁樣。系啦，系就头样咯，咁但系就不至于话有个行规会揾朋友仔咁样咯。 嗱咁嗱，呢次就学咗呢个教训啦。咁但系呢个就系基本上系最简单嘅一个妆啦，一个即系所谓嘅靓仔样啦。咁但系有时复杂起上嚟都可以好复杂噶噃。 如果真係複雜嗰啲，我諗你講緊係可能花面嗰啲啦，係咪？ 係咯。 係啦，花面嗰啲其實就已經係另一個行當嘅事嚟㗎啦。咁但係咧我都曾經有一個另一個趣事都發生過嘅，就係、是、我唯一一次咧係要化小花面，小花面咧又不至於係畫大花面。嗱，大花面同小花面個分別係咩咧？靜角啦嚇，即係我哋稱之為即係我哋生蛋靜末啊，即係入面嘅靜呢一個。咁佢哋嗰啲大花面咧，即係講緊一啲可能係特定 character 嘅人物嚟嘅，特別咧就係、是、可能有一啲傳統歷史嘅人物啦，或者係一啲經典嘅入面嘅創作嘅人物啦，譬如可能曹操啦嚇，關公啦，關公你一定見到係紅面嘅嚇，一定係咁樣噶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係嗰、那個。霸王虞姬，霸王就一定是黑白花面嘅，即系呢啲，咁佢哋嗰个样系一定系咁嘅样嘅，吓，即系佢哋冇得话喺嗰个花面入面再点样创作咁，即系冇 fix 咗系咁样就系咁样噶啦，因为咧即系呢个系佢哋专门行当嘅嘢啦。咁但系我头先讲小花面嗰个咧系咩嘢咧？小花面咧就有少少部分咧就算系一个小丑生咁样啦吓。咁啊，即係所以咧，個樣咧就出到嚟咧就係小丑啲啦，即係得意啲啦咁樣嘅。咁我曾經有應該係我畢業嗰年啊，好似係咁啊有一個角色咧，就老師又揾我試小花面喎，即係個角色係咁嗰個嗰個妝咧就同平時啲進扮咧就好唔同嘅，咁啊有少少丑丑地啦嚇。咁嗰兩條眉咧，我哋平時兩條眉就好眉飛色舞咁樣噶嘛，好型咁樣就即係打斜一條咁樣即係戚上去咁樣噶嘛。我嗰個眉咧就正正咧係要畫耷落嚟嘅，即係好似柳葉眉咁。 八字眉。 八字再耷落嚟添，即係喺隻眼兩邊再跌落嚟添咁樣嚇。咁之後咧，仲要咧喺嗰個眉頭咧，就係、是、嗱，我哋而家個眉頭就對鼻翼咁樣噶嘛，最靚仔係咪？眉頭對鼻翼咁樣。但係我嗰個咧就眉頭對眼珠嘅。 哇！ 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分開就喺上面。係啦。咁但係咧，小妹我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我。 啲毛咧就比較深色啲，即係我本身眉毛 天生麗質啊，因為 我本身咧啲眉毛咧係有色嘅，即係好深色嘅。咁所以咧嗰陣時我化極咧，我都覺得前面嗰執毛咧就即其實都冇分別，你明唔明啊？即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啊！咁啊啲細路女咧，咁我就即係我係對妝呢啲好有要求噶，咁你唔得，即係我嬲起上嚟咧，我就直接掹曬佢，掹咗頭嘅一半。 咁狠啊！ 我對自己好狠嘅， 好大犧牲喎、 啊。咁之後咧。咁連我老師都有啲愕然嘅嚇、啊，你女仔你夠膽咁嘅？咁我又覺得捱上起身啊嘛，嗰陣時即係好似好型咁樣噶嘛，成單嘢。咁但係唔關事嘅，即係而係真係自己覺得即係嗰個位唔靚咁樣。咁但係咧咁啊，我冇諗到咁多，亦都冇諗到嗰啲顧慮話咩，即係啲人又話啊即係眉啊，唔好搞條眉啊，即係嗰啲咁樣噶嘛，有啲風水定唔知面相啊，唔識啦，係咁啊。總之咧，我翻去咧就俾我媽鬧到七彩咧，做咩好搞唔搞搞條眉？咁之後咧，呢個都唔係最好笑，但係最好笑嘅嗰樣嘢咧就係咁唔好嘅，因為對我嚟講咪畫眉啫嘛，即係我覺得女仔出街咪畫條眉咁啊，唔係好覺咯。咁但係最好笑嘅嗰次咧就係、是、有一次我落街。嘅时候，咁人哋平时正常望你，咁就望你对眼嘅啫，系咪？即系你会感受到嗰人望住你。嗯、但系我觉得咁全日嗰啲人望住我都望高几寸嘅咁样，即系我行下，即系我想谂，死啦！即系原来我嗰日我唔记得话眉，即刻哇！我真系即刻搵只手揞住嘅头，又搵个厕所，你唔知喺边度搵，搵翻支眉笔出嚟，即刻喺度画咯，即系。呢啲系一啲好得意嘅经历啦吓，即系一世人都冇几多次。 即系以后都唔好再试，但你结果系等咗几耐先生翻啲眉毛出嚟啊？ 又好彩，又应该唔系好耐啫。我印象中，即系因为我真系可能 咁，你好好彩啦， 真系。本身啲毛发都生得比较快，咁啊，我谂大概一个月松啲，我谂 around 啦 ，I think 系啊。 即系仲要嗰阵时系唔使戴口罩嘅年代啦。 系啊，仲要我系未做 artist 收初，我都仲系一个学生，如果唔系真系好尴尬啦。 好大牺牲啊！即系由学生年代已经开始咁投入你嘅艺术事业，真系要向你致敬啊！ 唔系，即系我知呢个系我谂做艺术嘅人，始终有时系会有啲执着嘅，有啲位系， 尤其是对于美呢一样嘢系嘛？ 冇错。 好，我哋咧继续由下个星期咧同你讲下啲唔同类型嘅装扮先，都有好多嘅故事吓。多谢晒精伟。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圆满完成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在星期一凌晨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领导和成员去到机场迎接。三个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三个航天员的返回舱昨晚8:09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15分钟之后打开舱门，航天员都报告感觉良好，并且接受现场医监医保人员检查，确认状态正常之后出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桂强接受内地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经过近3年的抗疫，内地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考验，当前 Omicron 病毒致病力正在减弱，万一感染 Omicron 变异株，一部分人会出现发烧、咳嗽、咽喉痛等症状，使用一些对症支持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以。针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使用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小分子药物，要遵照医生的指导。王桂强被问到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发季节，要不要储备 相應藥物。黃貴強說，內地治療呼吸道感染的藥物有充足儲備，屋企可以適當儲存一些解熱鎮痛的日常藥物，但是沒有必要去搶救囤積。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和俄羅斯等主要產油國奧佩加在奧地利舉行的部長級會議宣布維持現有石油出口產量。奧佩加由上個月開始到2023年底將原油產量目標削減到每日200萬桶，大約佔全球產量的 2%，解釋減產是因為經濟放緩，減產是推動全球石油市場穩定的必要做法，方向正確。主要部長將會在出年2月1日舉行下一次會議，全體會議定於2023年6月3日至4日舉行。有與會代表說，會上沒有討論俄羅斯石油價格上限的問題。由今日開始，歐盟、七國集團和澳洲對俄羅斯石油每桶價格設定在60美元的上限，外界關注歐佩加會不會進一步削減石油產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早晚天气清凉，晚上市区气温下降到最低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二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桥面登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少少，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喺彩云村，而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龙尾喺飞鹅山道。另外，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比较挤塞。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喺泥围。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电信诈骗老是常出现，一个二维码，哎，你就中招了。 这些网站全部都是伪造的。 是啊，到这个二维码进去那阵，实际上已经入了骗子专门为他而设的网站。 啲钱嚟到呢步就冇办法查啦。 就算我哋喺国外都追唔到㗎啦。 想了解多啲，咁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时时节节都要关心屋企人。 12月7日就是24節气的大雪。 冬天建议多食可以养气补肾的食物，尤其是黑色种类的食物会有很多营养的。 黑色食物包括有海带、黑木耳、紫菜等等。 另外，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可以用芹菜、丝瓜、菠菜等等。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凝聚爱。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耿乐饰演的林泽是研究所的黑面上司，一个始终心存敬畏、忠心耿耿的航天人。开始的时候总是同方少天对着干，心胸狭窄，好大喜功。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 而家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咁睇睇先，今日大致多云啦，下午部分时间都会有翻啲阳光嘅。今日唔使讲，一定系干燥噶啦。最高气温咧都系得21度啫，早晚当然系会凉啲啦。咁夜晚有机会咧就会去到最低得翻16度，新界再低2-3度嘅。咁展望未来2-3日天气仍然会晴朗，星期二朝早即系听朝咧系会清凉嘅，大家小心啲，着多件衫。 咁天气咧依然系会冻啲啦，咁大家注意保暖啦。咁与此同时挨夜睇波啊，大家琴日可能都会有唔同嘅球队自己喜欢啦，咁支持啦，咁样。咁暂时都睇到进入八强嗰啲队伍咧，都系正头正路， 正头正路系啊， 爆冷嘅赛果出现。 咁你见到荷兰啊顺利啦，阿根廷啊顺利啦，然后寻日夜晚就法国同英格兰啦， 系啊， 咁都系都系一啲好正路嘅球队而家。 咁嚟緊今晚呢就亚洲其他两个国家呢， 日本对克罗地亚，跟住就韩国就係对巴西啦。咁如果呢日本同克罗地亚，其实我自己都觉得係即係如果正头正路咁讲呢，都係五波嘅一场比赛嚟嘅。 比较老啲啦，即係克罗地亚嘅前中前长线仲係用摩迪啊咁样。睇下日本队会唔会有机会大爆发呢，因为你都见到唔同嘅日本球员好似打打下都好上力咁样啊， 系啊，同埋佢哋即系叫创造咗两次嘅奇迹之后咧，咁而家可能啲球员嘅信心咧就比较上强啊。一个人信心强咧，其实就好愿意再走动多啲嘅。咁另外就系如果你话系韩国队方面啦，咁对巴西咧就你系一定难踢噶啦。咁因为世界冠军啊嘛，巴西咁亦都攞过最多次嘅世界杯冠军。咁如果你话要对佢嘅时候咧，咁毫无悬念都系会以防守为多。不过咧今届世界杯我见到有个情况咧都几特别嘅，好多时候你以为咧佢哋就只系会防守，会唔会装个铁桶啊、大巴咁样咧？冇啊！譬如你睇澳洲咁样咧，佢对阿根廷嗰场，其实佢虽然话就佢哋自己都知道班波一定系输一节噶啦，咁但系佢哋就唔会话完全缩晒后边嘅，佢哋都好愿意去到进攻，同埋今时今日咧嗰啲反手突击咧打得好亮丽啊！ 系啊，打防反咧，依家世界足球嘅主流都系踢紧一种，即系如果你系强啲，梗系狂攻啦；如果弱队就通常打防反啦。呢个都系即系不争嘅事实嚟啊！咁啊，记得都系嗰句啦，反而我担心大家挨夜会生病啫，唔系担心大家睇唔到场好波嘅，老实实。好啊，咁啊，有啲朋友咧就直情搭埋飞机咁啊去卡尔嗰度睇世界杯啦。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咁样做嘅，咁都希望佢哋旅途愉快啦。不过咧报章咧都揾嚟咧九种啊已经过时啊，俾时代遗忘咗嘅传统旅行嘅一啲物板咁样。佢话直情90后都未听过喎。系啊，唔止80后，嗱80后我哋问边啦咁样，90后未听过， 90后未听过。 嗱，我先讲一样嘢，旅行支票啊， travel check 系啦，嗱，关于旅行支票啦， 我有买过， 你有买过啦，钟哥，嗱，你一阵慢慢讲，嗱，小白你有冇听过先？ 喂，咩嚟？我真系唔知 旅行支票咯， 我都唔知乜嘢嚟， 旅行用嘅支票咯， 咁点解要有旅行支票咧？当年 系啦。要講翻呢個旅行支票咧，其實係70-80年代嘅產物啦。咁首先第一樣嘢，當時咧信用卡都未至於去到咁流行，你未必有信用卡。所以咧，如果冇信用卡嘅時候，你去到一係就使現金嘅啫。咁但係使現金有一個危機就係，如果我唔見咗點算啊？咁所以咧，旅行支票你就喺香港，即係當然香港去銀行買啦。咁你就可以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買美金嘅都係。咁你譬如買幾多錢？譬如我買。当5000蚊，咁我就买咗5000蚊先。咁呢5000蚊嘅旅行支票咧，大吉利是，如果你唔见咗，冇嘢， 你只要保靓嘅啫，咁你可以有一个保障啦。咁另外你用嘅时候咧，咁就有少少工序嘅，你要去翻揾翻一啲铺头或者当地嘅银行换翻当地嘅货币，你先至可以变翻钱啦。 咁、哦、又要再排队、 哦、啊？都系噶，都系嘅。但系嗰时就冇你话，如果你而家有去到任何铺头、我都有可以碌卡嘅，咁你方便啊嘛。但系如果冇嘅时候，你要带现金，咁你又话冇咁多现金，咁你一个保障就系、是。旅行支票 哦，即系去到就变现金， 系啊，咁啲人要带多咗钱过去，但系又唔需要成日惊后边有人攞把刀咁样，哇，有冇钱啊？哦，几有趣喎呢样嘢。 支票咧就是一个安心嚟嘅， 系 咁 几特别啊！ 其中一种咧就系旅行支票啦。咁 而家仲有冇嘅咧？我真系考起我呢个反而考起我，而家仲有冇？ 应该消失咗噶啦嘛？ 应该可能系啊， 因为而家其实好方便，就系我其实呢张 credit card 过去都搞掂啦。 而家系啊嘛， 系啊，而家系咯，而家就系因为咁方便，咁你仲要去银行排队呢啲步骤都应该可以。即系要呢步骤嘅方法都应该系走咗噶啦。 不过，张支票依然有效嘅，随时。咁、根据资料显示旅行支票咧系17世纪发行嘅、即系17世纪啦，再耐啲啊吓。咁所以啲九十后唔知系明白嘅。但系咧，嗰张旅行支票咧系冇使用嘅期限嘅、只要咧发行嘅机构咧仲在生咧，即系仲喺度咧，有50至到100年再用都冇问题。咁又系100年，咁你90后你可能得到一张旅行支票，可能 突然间执到一张。之后唔知边间银行发行嘅旅行支票，佢、又可以去兑钱噶咯。 系啊，好似钟哥咁样讲啦，即系旅行支票嘅安全性啊几高嘅。不过即系随住依家有唔同嘅支付系统啦，咁样咁都真系有啲唔同咗嘅。咁啊，仲有啲产品就估大家都未必会用噶啦。今时今日就系、是、纸质嘅地图。即系纸地图，你哋有冇买过当地嘅纸地图咧？ 呢、个我会 keep， 我会用。 你会 keep 系嘛？ 唔可以 keep， 但系我去到当地会攞，即系攞喺嗰度先攞啦。我唔会喺香港买定咯。反而香港买定，我就一定唔会啦。 对上一次你哋有印象嘅一个纸地图系边一度攞？ 好近 系嘛？ 三年前仲可以飞嘅时候， 系 喺日本攞。 哦，喺日本攞， 就 系攞翻铁道图系咪？ 唔系只铁道图噶，即系譬如我喺住嗰间酒店，酒店 lobby 必定有。嗰一區嘅地方 啊 嘛，咁我就一定攞嗰張。 大隻字寫住就係你同最近嗰個車站係幾多分鐘？ 點解攞紙質地圖有數咧？可以畫啊嘛，你當然畫唔係你而家用手機你都可以畫噶，咁但係冇畫得咁爽咯。即係譬如攞張紙質地圖，譬如我要去呢度，咁可以畫埋俾嗰個服務員睇。如果我唔識路咧，我擺喺度嗱，我由呢度。去到呢度，咁我可以畫俾佢睇，跟住佢又畫翻俾我睇。嗱，由呢度可以咁樣去到嗰度。 係喎， 就會清楚啲。 我紙質地圖咧，我反而比較用多，不過喺香港用，因為有陣時去山嶺地方咧， 哦，係要， 係啊，有陣時如果有個紙質地圖，同埋即係我前兩日先用完，因為帶阿仔去參加咗嗰啲叫郊外嘅體驗營，類似呢啲啦。咁佢直头教你点用指南针，咁你用指南针，你一定要有个地图啊，因为又要去到set 翻个东南西北啊咁样。咁我觉得如果地图就咁用啦，但系以前咧去旅行嘅时候咧，我就会喺香港买定嘅地图，因为香港买定地图，我 guarantee 到，譬如我要睇中文嘅，如果我到当地先买咧，咁啊冇中文我弊翳， 咁又系啊， 又可能未必识睇当地语言，系啊，惊埋晒嘛！你呢个人去到外地嘅时候，你就会左惊右惊咁样。咁你买定个地图之后咧，跟住你就稳定自己想去嘅地方，然后通常咧就已经会喺个地图上面咧就 mark 低咗自己嘅路线先。咁啊唔想特别再嘥时间，咁啊先去。 不过欧讲嗰啲纸质地图咧，我觉得都摆唔得耐，因为好快一定会大家咧。擺下都係用翻個手機啦， 因為有一個功能上係多餘咗嘅，即係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啦，你話有紙質地圖啦，即係教阿仔用啊，咁你個指南針。你唔係個個人都隨身有個指南針，同埋你去旅行邊有指南針？最後又攞翻部手機。咁既然你攞手機，點解一開始你唔攞手機用 GPS 咧？咁樣呢個係有少少懸念喺當中嘅。 同埋而家用手機咧，直頭話埋俾你聽，前面轉左， 係 轉彎再轉右，行兩個街口，佢講曬俾你聽。 其實唔使識睇地圖嘅，簡單啲嚟講。 不過 我咧对上一次攞纸地图咧，都喺日本，嗯、就喺呢个大型嘅主题乐园嗰度，荡失路。喂，呢、這个有用、啊，我觉得纸地图仲有 keep 或者生存空间。 街 map 啊嘛， 系啦，因为我去嗰个乜乜影城啦，喺大阪啦，讲紧五六年前啦，哇，真系好大、 啊。系啊， 你想去玩嗰几栋游戏咧，你又唔识、啊。咁你又要攞住个地图问人啦，跟住又要圈住啦，咁样咁几 happy 攞住个地图问人呢家嘢， 系啊，又系朝住佢将会冇咗个方向去睇。嗱，佢迟啲会变成咩咧？一定会变咗一个 apps，、即系 香港嘅主题乐园咧，都已经出咗 app， 入边都系有地图啦。 系 啦，其实已经有。 点解咧？因为呢个亦都系佢哋某种程度上咧。是招揽客人攞一啲数据嘅最好方法嚟嘅，即系你入嚟啊嘛，我唔印俾你，咁你点啊？你一定要 download 个 app 咯，你 download 个 app 点啊？攞咗啲数据咯，第时有啲嘢可以俾你咯。 咁啊，呢个真系预言会消失啦，嚟紧都觉得系咁。好啦，有一样咧似消失又唔似消失嘅，就系实体相机。嗱，实体相机依家仲有人用啊，仲要玩相机，但系 我都仲有用。 嗰阵时我记得咧，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旅行咧，嗰阵时咧，我老豆咧系特登买部新鲜嘅相机， 入飞谂啊， 仲知又入飞嘅谂，入好多铜嘅，即系要去一次旅行咧，起码影五六铜飞谂，咁先代表要留个靓念，要晒出嚟， 同埋影每一张相咧真而同之，即系当你影嘅时候，嗱，我影噶啦，嗱，你系咪咁样拍好 pose 先？如果你係我先咁樣影㗎，係 啊 係 啊， 因為你唔想嘥嘛。 但係同埋舊時真係會數一二三啊，因為要確定一二三真係影啦。究竟係一二三嗰一影定一二三之後影啊？但係你依家用叫做手機啊，你影喂唔影唔靚咪 delete 咯。你直頭一次過影二十張，你自己揀一張出嚟。 或者影唔靚唔緊要啊，可以美圖啊，可以執圖啊嘛。 肥咗唔緊要啊。 即係類似係咁，中哥又冇買過一部勁嘅相機去for旅行用 咧？我就冇，我阿哥有，我阿哥好中意影相啊。佢到而家都仲用相機嘅，咁我係仲用相機嚟做咩咧？ 勁咯！ 唔係因為相機某種程度上，如果你普通影啊，即係你唔係好專業換個 lens 去影普通影，咁我手機完全取代曬噶啦。 係啊， 咁有陣 而家手機都有嗰啲 lens 添啊， 咁 filter 係 filter。 點解我話佢即係未必會擺得咁耐？你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你去茶樓或者去一啲宴會。你想揾嗰啲服務員幫你影相啊？如果你俾部手機同俾一部相機，佢哋幫你影嗰啲合照咧，大部分啊，我都夠膽講八成啊，八成嘅服務員係唔識用部相機幫你影相嘅。 係啊， 你俾部手機佢咧，你咩型號佢都識嘅。呢個就好簡單。點解話越嚟越少人用？係少到連即係唔係話一個歧視啊？当服务员都唔识得用嘅时候，佢哋已经见咁多嘢啦，佢哋都唔识用，即系话多人用极有个谱 最弊嘅一样嘢咧，就系当你揾佢影完之后啦，你唔知张相影得好唔好 嘛？ 真系啊！不过旧时去旅行，啲人都兴带嗰啲傻瓜机嘅， 系啊， 期待系乜嘢人都可以影得到。 系啊， 不过真系嗰啲长炮嗰啲咧，我自己咧即系学咗几下影相咧，我都唔系步步嗰啲长炮嗰啲识得用， 好难用啊， 好难用啊！所以即系可能真系嚟紧往后嘅世代，真系叫手机嘅取替。好啦，最后讲埋呢一个，呢一个咧，我估我同小白都冇听过，我听下钟哥有冇听过？幻灯片。 有 幻灯片有听过， 嗱有听过，但系去旅行点样用幻灯片咧？ 你要另外拍噶， 系啦，嗱你有听过幻灯片啊？你知道旅行点用啊 ？slide 啊！ 你头先话有啫， 有 听过名啫，你知唔知旅行点样用幻灯片啊？你唔知道啊？ 原来旅行可以用幻灯片，我而家先知。 钟哥就知道啊，你讲下。 幻灯片嘅底片系唔同噶嘛，你要另外用噶嘛。即係你要曬，即以前菲林叫曬相啊，即係你唔可以自己話我影完即刻睇，你冇噶嘛，要攞去菲林鋪曬出嚟噶嘛。你用嘅影嘅相嘅菲林同幻燈片嘅菲林係兩樣嘢嚟㗎。 即係以前嗱，我講多少少嗱，美國人以前去旅行咧，會用幻燈片咧嚟記錄一啲點滴嘅。自從咧數碼科技出現之後咧，咁大家梗係用手機啦。不過咧，幻燈片咧，呈現嘅影像好似鐘哥咁樣講啦，攞上手咧有真實嘅感覺噶，非一般手機嘅濾鏡 app 啦可以取替得到。 因 為即係佢係咁形容啊，報章係。 因為幻燈片睇嘅時候咧，你用嗰、那個投射噶嘛。 係啊 ，projector。 某種程度上，你好似睇緊一套戲咁樣嘅。嗱、你睇相就係相。纸咧， 咁部机几大部咧？唔知道， 真系牛龟咁大部嘅，都几 即系影幻灯片嗰部机， 即系 projector 啊，唔系影幻灯片。 都是用翻你部相機， 係， 但係你唔可以就咁樣睇個幻燈片， 係， 當然你可以睇，你咪對佢嗰啲光管下邊，你睇到，但係好細格噶嘛。如果你睇到嗰張相嘅全貌咧，你就要另外用一部叫做幻燈機，咁你將嗰張幻燈片放入個幻燈機入邊，你先至好似投射咁樣打落埲牆或者打落一啲屏幕裏邊，你先至睇到噶嘛。 因為我都唔知啊，原來係普通影相，影完之後你可以揀曬相或者曬幻燈片出嚟。 你要买嘅时候，你已经要买定嗰个系幻灯片底片， 即系唔系一般菲林啊，两样嘢，即系你买嘅时候已经买。但系咪所有相机都支援嗰个幻灯片咧？ 其实咧，佢曝光嗰个原理系一模一样嘅，但系佢嗰块片系唔同咗咯。 真系学嘢咯，今日 当然 咧，真系学嘢。 你亦可以用普通嘅菲林，你可以叫话啊，我呢个系普通菲林，但系我想晒做幻灯片都得嘅，但系个质地就唔同， 就争啲嘅。而家啲後生就佢哋都有玩啲機嘅，即影即有。 冇講佢哋玩先嘅啫。頭先鐘哥講嗰啲我都未聽過啦。 我哋啱啱夾咗喺個時代中間。 係啊， 太過分 喺個時代嘅鴻溝嗰度被淹沒 喺條罅嗰度，我哋。 何故愿做小巷，你却遇到一弯。 早催黄，而余音不再往返。 周杰伦《红颜如霜》 揾咗咁多旧嘢咧，我哋头先讲嘅时候，我忍唔住揾下啲前瞻性嘅嘢。啲前瞻性嘅系咩咧？就系将来人类同科技嗰个 fusion。点样为之 fusion 咧？即系融合啦。咁啊，所谓融合就我哋而家我哋身边，譬如我哋用手机，咁我哋都未叫 fusion 嘅，我哋都系用佢啫，我哋未真系融合佢嘅。如果所谓融合咧，系将佢啲电子仪器咧植入去我哋嘅身体入边。哇！呢个咧真系～一大課題啊！ 啱啊，馬克思講啊， 冇錯啊。 馬斯克 ，sorry 啊，馬斯克。 咁佢講呢個咧，我嗱坦白講，我以前都有諗啊，其實讀書讀得咁辛苦做咩啫？如果有塊晶片一嘢駁入個腦入邊。搞掂，科科都100分。 咁但係人哋掹走你張晶片，你 咁我又乜都冇嘛？係啊。 其實我唔贊成嘅。點解咧？因為去到，如果真係啊，真係嗰個科技可以去到，正如佢哋話，就係可以。放入個腦裏邊，你唔使讀啦。我將佢upload 啲嘢上去，你咪知道咯咁樣咧。咁到時咧就會變成係一個好極端嘅一個即係財富展示噶啦。 但某程度 有錢嘅你可以 upload 多啲 ，upload 靚啲；冇錢嘅 upload 差啲。咁就變成一個分別噶啦。 某程度上咧，我有陣時都會將呢一樣嘢同嗰啲假如係有外星科技嘅，就將佢拼埋一齊嚟諗咧。啊，又不無道理。我哋成日都話，如果啊，即係有嗰啲譬如外星生物時候，佢都唔講嘢嘅咁樣，因為佢哋成日都斷估佢哋如果有嘅話， 係 啦。咁其實如果佢哋個腦入邊都係已經有嗰啲晶片咧，咁又好似即係本身都已經用 WiFi 溝通，即係用啲電波頻率去到溝通，咁啊方便好多。嗱，如果你話人類嘅話咧，今次呢一個嘅idea 啦，咁佢哋就諗住會唔會有一啲晶片咧，其實係可以放入去人嘅腦袋入邊，咁啊然之後咧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嘅，例如增進我哋嘅知識啊，唔需要讀書讀得咁辛苦，你都可以有特定嘅，譬如已經有個博士學位喺度喺你嘅晶片入邊噶啦，咁你已經有嘅，你想煮飯煮得叻嘅。你轉頭就換一個，或者唔係換係就 download 咋 ，download 一個咧大廚，download 個大廚入去你個腦入邊啊，嗰啲嘅手法，咁你又識得整，因為佢個腦咧就可以控制你的手煮出嚟。 Gordon Ramsay 程式咁樣就 冇錯啦， 係啊， 係啦，係啦，咁你要踢波難啲喎。即踢波仲要你有个 formula 喺度，但你个身体未必有个质素去到做喎。 咁咪可能着一件嗰啲咩外置盔甲喺身度咯。 鲨鱼战衣， 鲨鱼战衣，你都唔使喐嘅。你一个脑一帮你 download 咗个程式，嗰件衫帮你行。 我谂到魔鬼队系嘛，少林足球入边嘅魔鬼队， 水里边踢波都得。 系啊，咁但系将来咧，其实都即系唔难保真系会出现呢一样嘢，因为人类要进步嘅。咁啊，进步系点样咧？一定系令到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啲人就觉得相当之惊叹。就觉得冇可能嘅，点会咁样啊？咁嗰啲先要叫进步。秦始皇都冇谂到而家我哋用电话啦，其实都系一个道理，系啦。咁所以咧，即系科技点样进步去到边咧，我哋就唔知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呢啲方法咧，佢哋试过嘅时候啊，或者道德嘅讨论完之后咧，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咁啊，譬如去旅行咪唔使搞咁多嘢咯，电话唔使拎啦，系咪？只眼睄下睄下啲嘢买晒噶啦，可以。 今日开始实施俄罗斯海运石油价格上限60美元的机制，市场暂时未知限价机制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体育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英格兰3-0大胜塞内加尔，晋身八强，将会同法国争夺准决赛的席位。英格兰凭住佐敦轩达神和哈利卡尼的入波，上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再由布卡约沙卡近门射入，扩大比数。另一场法国3-1击败波兰，基奥特上半场尾段为法国先开纪录，攻入在国际赛第52球，成为法国历来入波最多的球员。法国下半场凭住麦巴比梅开二度，将比数拉开到3-0。到保时第9分钟，波兰由利云道夫斯基射入12码破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6, 日元 134.53, 瑞士法郎 0.937,

着我，仍想找线索。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应听周欣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跟他讲秘密。 但他的秘密你又知不知？ 城市中的树木和树下面的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的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心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其中一个段落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当中指出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行政主导，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财经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二分啊，呢个时间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钟哥，早晨，小伯。 系同我哋咧跟进下美国嘅就业市场方面嘅资讯先，好嘛？唔该晒。 好啊，咁啊，上个星期五咧，我哋知道美国咧就公布咗个就业报告。咁啊，由于早前咧，我哋听到啲消息啊，讲咧就话美国大型嘅科技企业咧喺十一月份咧就相继大举裁员啦。咁所以当其时咧，市场都好担心咧，就话美国十一月份嘅就业嘅情况噶。咁啊，但系咧上个星期五咧公布出嚟嘅结果咧，就真系令人喜出望外嘅，因为佢美国十一月份嘅非农业职位咧就增加咗咧就26.3万嘅。咁啊，而十月份嘅数字咧亦都向上修正啦，去到28.4万。咁两个数字咧都可以话系相当之理想噶。咁啊，失业率咧冇错就冇乜点变化，就维持不变喺3.7%。咁至于每小时嘅平均嘅工资咧，亦都按月按年咧都分别咧系上升0.6%同埋5.1%啦。咁所以一切咧都反映出咧美国嘅就业市场咧依然系强劲嘅，未有受到咧个加息因素所影响噶。咁啊，相信呢啲嘅数字咧将会俾联储局咧更大嘅理据啦，喺今个月嘅15号咧就有机会系加息半厘，将佢嘅联邦储备基金息率嘅上限咧就推到4.5%嘅水平啦。 嗯，咁另外咧喺新闻睇到咧 G7 咧就达成咗呢个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啦。想问问阿培哥，既然系咁样嘅话，代表咗啲乜嘢咧？ 嗱，我喺上个星期五咧 G7 咧。歐盟咧同埋澳洲咧就達成咗咧個協議，個協議咧就係限制咧俄羅斯嘅船運嘅石油出口價咧喺每桶咧$60嘅水平。咁啊有關嘅決定咧就最快咧可能會喺今日咧就會可以執行噶啦。咁啊至於有關嘅決定嗰個呢個協議嘅目的咧，咁當然咧就係為咗係要打壓俄羅斯從賣石油賺到嘅資金咧去懲罰俄羅斯喺烏克蘭嘅行動啦。咁啊俄羅斯咧就表明咧就反對咧西方。帮呢个做法噶啦，咁就话咧，如果咁样做嘅话咧，只会令到咧欧洲嘅能源危机咧系更加严重嘅啫。嗱，据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嘅石油生产商嘅估计，你就讲啦，就话咧，当呢个价格嘅限制一旦执行嘅话咧，相信俄罗斯嘅石油出口咧 去到2023年初呢，每日呢係有機會呢係減少個出口量達到50至100萬桶嘅水平㗎。咁至於國際能源信息中心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呢嘅估計呢，就話呢去到2023年嘅第一季嘅尾段呢，俄羅斯嘅石油嘅出口甚至乎呢可能呢係每日呢係減少呢係200萬桶嘅水平㗎。咁一點呢必須要理解啦。咁G7 呢係透過呢係對國際保險公司約束呢一個嘅執行嘅方案嘅，即係假如咧俄羅斯咧個石油出口價咧係高過$60嘅話咧，保險公司咧係唔會替嗰啲油輪咧係作承擔嘅擔保嗰個保險，咁啊令到油輪咧又唔夠膽咧係接俄羅斯嘅訂單嘅。咁啊當然啦，俄羅斯自己都有佢嘅船隊嘅，咁而中國同印度嘅船隊亦都唔會受呢一個方案嘅約束嘅。咁但係可以預測得到啦。當全球一啲嘅油輪嘅公司，尤其是主要係嗰啲歐美啊嗰啲油輪公司唔肯同俄羅斯嘅個石油去運載嘅話咧，咁會令到俄羅斯嘅出口係會減少。咁呢個就係而家市場所關注嘅地方。因為如果俄羅斯石油一旦減少嘅話咧，我覺得反而咧係會令到全球嘅油價咧係會有個推升嘅作用喺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方案咧係實質上咧係。唔係咁即係咁利好歐洲，因為只會令到歐洲咧個石油嗰、那個喺俄羅斯嘅石油嗰個供應方面咧係會減少，令到佢哋咧會更加個能源危機係更加嚴重嘅。 咁另外都留意到咧，譬如澳洲以及加拿大央行咧，咁有議息會，咁其實算唔算係今個星期一個好重大嘅焦點嚟嘅咧？ 會係啊，因為咧今個星期咧有兩間央行議息啦，咁分別就係星期二嘅澳洲咧，同埋星期三嘅加拿大嘅。咁兩間央行咧相信都會加息噶啦。咁而家市場估咧，澳洲央行咧就會加25個基點啦。咁由於澳洲嘅息率而家都好低啊，得個 2.85%， 就算加25個基點，只能夠將佢息率咧係推升上 3.1% 嘅水平。咁同聯邦儲備基金息率咧嘅 3.75 至到 4% 呢個範圍咧，可以話有一段嘅距離。咁所以咧可能會令到個澳洲依然唔係太過吸引，咁所以近期我哋見到咧，澳元嘅匯價明顯係，如果相對比新西蘭咧，新西蘭係明顯係跑贏澳洲紙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咁至於加拿大央行咧，就估計咧就會有機會加息半厘啦，咁啊將個息率推上去 4.25% 嘅水平嘅。咁就即管睇下今個星期呢兩間央行嘅議息結果係咪真係同市場預期一樣啦？ 又同我哋跟進下內地嘅本週留意三大嘅經濟數字啊，好唔好啊？ 冇錯啦，嗱，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咧，要留意今個星期啦。嗱，今個星期咧，今日早上應該係9:30啦，就內地咧將會公布11月份嘅財新嘅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嘅。咁呢個數字咧，主要係反映咧內地咧中小企嘅狀況。咁到星期三咧，內地將會公布11月份嘅出入口數字同埋貿易嘅數字啦。咁受疫情影響咧，內地嘅經濟咧就我哋見到個已經係轉弱咗好多。咁需要咧係靠呢個出口咧。去支撑个经济，咁所以我哋要留意住呢个11月份嘅出入口嘅数字。咁另外咧喺星期三咧，就星期五拎嘅话，星期五咧，我哋要留意住咧系11月份嘅内地嘅消费物价指数咧个通胀数字啦。咁内地嘅通胀一路都系偏低嘅，即系得个2.1% 嘅年通胀率嘅啫。咁我哋即管就睇下去到11月份嗰个变化系点样样啦。 诶，咁问埋阿培哥啊，咁美国贸易数字有冇机会有啲即系好转啊？ 美國嘅貿易數字咧，我哋見到咧喺近期咧係即而且確係好轉咗好多嘅。咁最主要因為佢出口個能源去歐洲咧，咁賺大錢啦，咁所以令到咧美國嘅貿赤咧就係降低咗嘅。咁而今個星期咧就喺星期二啦，咁美國咧就將會公布10月份嘅外貿赤字啦。咁我哋睇下佢嘅數字咧又能夠咧係進一步咧係改善啦，從而咧係為個美元係帶嚟支持。咁近期美元我哋見到已經回落咗唔少啦，咁睇呢個數字可唔可以幫美元支持翻少少啦？ 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多谢晒，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想不必挣扎，避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我，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再多一次的建立，怎么像戏跳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情 三分多啱听过有泳儿嘅作品啦，《Little Fires Everywhere》吓，咁啊优惠咧都系周围都有嘅，咁啊可以同诶钟哥啦，同埋小柏啦，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讲一讲啦呢个机场快线嘅优惠。咁啊机场快线点样优惠法啊？一蚊车票咯，一蚊车票啊，好优惠啦，真系。 有啲咩嘅附带先？ 机场快线都贵噶， 系啊， 嗱，系咯。 好貴添，我都覺得好貴。我試過， 但真係好快， 一兩次機場快線，因為我喺大角咀住，其實我有一個機鐵站啊嘛，即係奧運站啊，機鐵站，因為其實超快 嘅， 快得好緊要。不過 你嗰度唔使二十分鐘就去到 嘅，真係係啦。我記得嗰陣時咧有個 web 係咁嘅，即係嗰陣時港鐵推出呢個機場快線，機場快線四個站啊，即係跟住港島咩青衣機場有幾個站咁樣，跟住佢話。都是好似小白咁样讲，如果架车嚟啊由你上车嘅话客咧，唔使二十分钟就到机场，咁、那个感觉咧系好好爽嘅，好似去咗外国咧，啲、外国嗰啲咧都系要临尾尾水要搭铁。 道咧，或者搭鐵路 進入嗰個機場， 進入嗰個機場。 但如果坐機鐵咧，咁當然你話誒唔係喎，咁如果我揸車會唔會方便啲啊咁樣？咁但係計一計條數咧，你揸車你要泊車，泊完車你要行翻去個登機大樓。 係啊係啊。 但係機鐵咧，我直頭喺登機大樓。 係啊。 你其實慳咗好多時間。 係啊。同埋你泊車咧，其實都個價錢都幾貴。 就算你坐的士都係嘅，即係當然你可以選擇坐的士啦。但如果你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咧，你係都要喺外圍行翻入去啊嘛。機鐵直頭喺裏邊。 直頭喺個大堂嗰度已經。 大堂。 直入啊！ 機場泊車咧都有機場泊車優惠，揾日再同大家講下啦。咁啊。當然，即係點計咧，都唔夠機場快線平 啊！ 係啊，即係你一定，即係雖然你揸車，你話喂好多行李啊，真係唔得啊，或者慣咗揸車啲人先會咁樣做咯。 嗯， 如果唔係都幾貴。我有啲朋友，譬如試過拍大概一個禮拜多啲咧，都成。接近900多1000蚊， 一個禮拜要。 係啊，真係啊， 睇呢個價錢。除非你話 咁，你點搭機場快線都搭唔到1000蚊啦。老實講句係嘛？ 咁你七個人咁樣，咁咪有機會咯。咁你七人車，你一車車過去嘅話， 咁咯， 係咯，唯有係咁樣咯。咁但係就執唔到行李喎。 係啦，咁樣咁大家要諗翻啦。頭先鐘哥都好醒啊，即刻就話喂，有咩要條件先咁樣嗱？港鐵咧就會喺10月7日，即係兩日之後，今日5日啊，就推出咧呢個1蚊雞嘅機場。长快线车票只需要登记做嗰、那个佢个 mobile app 嗰、那个用户啦，咁跟住咧就喺活动当日嘅下午2点起咧，咁啊抢啦，咁啊名额咧有10000个嘅，有10000个，系10000个 OK 嘅，系啊，会好啲，咁 都可能嘘一声， 系啦，咁当然你会话 收快10万， 即系咁，咁冇咁点啊，冇咁点咧，其实转个角度数到你屋企人咧，都系一个着数嚟嘅，因为咧2022年10月16日啦，即系10月16日啦，去到23年嘅1月29日咧，3至11岁嘅小朋友咧，就用小童八达通咧，就可以。免费乘搭机场快线，细路仔免费系啦，到下年嘅1月29日系啦，咁样你两个公子受惠， 我 家 又啊、有两件可以受惠， 系受惠咁样，如果再生多件，三个受惠 啦，但系 交俾你个 小朋友无端端入去机场快线做咩咧？行个圈咁样啊，即系如果唔系出埠啊， 如果唔系出埠，睇戏嗰个旧时有戏院噶嘛， 嗰个戏院 唔知话有冇戏 院， 个戏院 真系。是大个荧幕， 系啊，啲细路仔 喺度，嗰、那个睇 IMAX 嗰个嘛。 我唔 sure， 因为我真系有两年冇去过机场咧，我唔 sure。但系好老实讲句，你入去唔使似睇套戏，咁你入下机场，其实机场系俾人哋一种几兴奋嘅感觉嘅，同埋有啲食肆咧，你有啲朋友入机场啊。方便啲嘅，即係當然可能其他地方都有分店嘅，但你有啲係好中意入去感受下氣氛，推下車仔咁樣。 今朝阿歐最初講嘅時候話講嗰啲消失咗嘅旅行東西咁樣咧，又講下消失咗嘅啟德機場啦。以前機場冇咁多嘢睇嘅，點解咧？因為行出嚟已經係市區，你唔需要咁多嘢喺機場裏邊俾你睇噶嘛。我好記得嗰陣時去機場，真係。超方便，真係超方便。你揸架車去到嗰度，喺啟德嗰度，九龍城嗰度行入去，坐飛機噶咯喎，已經。 舊時係咪都有嗰啲拍低架車，跟住搭飛機，跟住落翻機，坐翻自己架車？ 有嘅，佢有停車場嘅，但係當然冇而家咁多咁大啦。佢哋有個幾層停車場喺度噶嘛。咁以前我好記得就係落完機，跟住。已經差不多到屋企嘅，即係好方便。咁但係而家都係嘅，即係譬如話正話講開坐機鐵，咁即係會快得好交關啦。咁仍然都係好快翻到屋企。但係其實只係而家個交通工具快咗， 方便 了。其實個距離都係遠㗎嘛。 以前咧，就算兜入啟德嘅時候咧，都遇到個情況就係都經常塞車。 經常 嗰個位，因為啲路真係窄啊。 係啊，你九龍城好 cool 啊， 係啊。你搬兩件行李，我搬兩件行李，嗰啲都係時間嚟。 係啊。 嗱，講多一個優惠俾大家聽啊，即係又係一老一嫩啦。頭先講咗咧，小童係免費，咁長者係咪免費？長者唔係免費，但係都有半價嘅優惠。個期間限定都係10月16日啦，去到下年嘅1月29日咁啊。65岁或以上嘅长者咧，使用有效嘅长者八达通啦，或者乐游卡咧，就可以有半价乘搭呢个机场快线嘅优惠啦。由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咧往返呢个机场站，咁啊四个站咧都可以俾你任搭任玩咁样。咁啊，希望大家都即系都系嗰句旅途愉快啦，系啊。咁啊 plan 下啦，嚟紧啊圣诞节啦，1月22日啊，到啊过年啦，好似初一初二。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一个老掉牙的题目咧，两个人相处一门好高深的学问。咁啊，话说咧，咁你识几系任何朋友咧，经常都会间唔中同你呻下。哎呀，两个人一齐啊，真系好多嘢要顾忌嘅。点解用顾忌咧？ 嗯， 你讲错一句说话咧，可能就已经冇弯转，或者你会引起一啲家庭纠纷，或者跪玻璃咁样。 嬲一日都唔好啦。 系啦，咁啊话说有阵时你喺嗰啲网上边睇一啲嘅讨论咧，亦都见到呢啲。 嗯， 我话呢一排咧睇咗有两个咧好雷近，都系一样嘢咧就令到对方兴咗， 嬲咗， 嬲咗。咁、其中一样咧就系话一对年轻夫妇，咁个男老公啦，咁佢就已经系日做夜做好辛苦啦，佢话佢自己做齐晒所有嘢嘅，帮手做家务啦。禮拜六日又會抽好多時間陪屋企人啦，即係老婆同細路啦，照顧細路啦，教功課啦，樣樣都做齊啦。咁佢話只係有一日咧，禮拜六朝早佢早咗起身，咁跟住咧，哎呀，咁耐冇打過機，於是攞部遊戲機出嚟玩啦。咁佢話如果攞遊戲機出嚟玩，咁咪驚會吵醒老婆咯。咁於是乎咧，佢係帶咗個耳筒啦。咁、但係如果開咗電視咧，咁有光噶嘛？ 系啊， 咁啊惊会影响到老婆 睡眠质素， 睡眠质素啊。于是咧、拉埋窗帘，闩埋房门咁样啦，即系营造一个比较黑啲嘅气氛。咁、老婆继续瞓觉，佢咪打机咁样啦。咁跟住点知老婆突然之间嗌一句出嚟：啊，做咩整到间屋咁黑啊？礼拜六朝早应该起身啦、啊。咁样就闹个老公，老公就觉得好受委屈。咁因为唔系、我其实我做所有嘢是为你着想的啫，即系唔嘈你啦，唔俾啲光入嚟咧，其实想你瞓得好。咁我都系想好卑微地打一铺机啫，都唔得。话平时已经冇得打啦，咁估唔到系一样嘢又辣庆咗个太太啦。咁另一边上 辣庆咗个太太， 定还 是个太太辣庆咗个老公啊？ 嗱，一个老公咧就好悲哀， 系 辣 庆咗。你头先讲到，即系嗰个可能你用男性嘅角度出发，你都讲到个男性好悲，好 卑微啊嘛。 因 为 呢 个 系嗰个男事主摆上去讨论区啊嘛，所以佢嘅角度就系咁样啦。咁另一边厢咧，又系一对夫妇咁样，咁就系话好简单地，究竟你一句咩说话会得罪咗个另一半？咁就系话。个老婆咧就系冇做嘢嘅，喺屋企做家庭主妇。个老公翻嚟，估唔到讲咗一句说话，个老婆突然间着咗，就系话你有几辛，即系都系互相数紧做啲咩。第一，点知个老公讲咗一句，你喺屋企有几辛苦啫？讲咗一句咁样嘅嘢，个老婆即刻着火啦。咁就系话，究竟你系咪好容易一句说话，你就可以令到你嘅另一半咧即刻起火啊？咁你哋有冇经历过呢啲咁样嘅？即系好无，我觉得叫做无妄之灾啊！ 咁啊，梗系讲朋友啦， 唔好讲自己嘢。 我有个朋友咧，佢的而且确咧系佢负担埋佢太太嘅生活费嘅。咁佢就其实好好啊，即系佢哋都好恩爱啊咁样。不过有阵时都会有啲小摩擦，就系个位喺边度咧咁样。因为佢太太煮饭都好食嘅，咁煮饭好食，咁梗系正啦。咁翻屋企食饭，咁又开心啦吓。咁啊。都遇到一個問題，就係當佢自己喺出面做嘢嘅時候忙啊，咁有陣時你知道，有陣時做一啲嘅工作咧，未必真係可以即係齊執執啊，或者七點食飯就翻到屋企咁樣。 翻到屋企已經係 十點幾十一點啊，都唔出奇。 好傳統嗰啲日劇橋段啦，翻到屋企咧啲餸已經凍曬啦， 咁樣 嗰啲。 咁佢就成日遇到個問題就係咩咧？咁佢太太就會 test 佢或者打俾佢，咁 test 都比較多 ，send 文字比較多啊，你翻唔翻嚟食飯啊咁樣。咁佢就亦都話到咧，佢呢個時候咧就好糾結。因为佢话翻咧，如果佢唔到嘅话咧，咁啊当然系触动天庭啦，对佢嚟讲。咁但系佢自己又真系一啲工作咧，佢都未谂到点安排。咁于是乎咧，佢又处于一个咧好两难嘅情况。佢唔想万一人，佢唔知噶嘛，万一人约佢，咁于是乎咧，佢就错失咗个机会，就系、是、因为佢想翻屋企食饭。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佢话如果佢答佢唔知或者唔翻嘅话咧。咁佢因為太太冇翻工啊，咁所以佢太太就可能將全日嘅心機咧放咗一餐飯嗰度。 咁但系佢唔翻去咧，就话即系我唔知啊，我唔翻啦。咁咧又系有第二个地雷踩中。 系啊， 所以去到呢个位咧，最圆满嘅当然就系话，我话俾你听，哦，我翻屋企食饭，然后准时出席，呢个最圆满嘅。 嗯。 不过好多时咧都系踩咗地雷。应承咗翻唔到去啦咁样，咁成日话一句说话好容易捉路嗰个嘅对方系咩咧？譬如呢个 case 咧，就个太太就好容易，佢嗰个捉弄咗嗰、那个令到丈夫会愤怒一句说话就系咩？就是、问佢翻唔翻屋企食饭。 嗯， 因为佢咁普通嘅说话，原来对一个人嚟讲咧，即系对呢一位男士嚟讲，可能系。是好像一個小小的禁忌，因為他 feel 到有壓力咧、就容易他情緒有波動。咁、點樣解決呢不知道即係聽周華山啦。 點解決翻咯？ 係啦，翻屋企最好啊。 唔係翻屋企都啱嘅，不過事前可能要有啲溝通， 多啲溝通咯， 同埋要建設一個心理屏障咯。譬如你一排即係比較真係忙啲，同埋多啲應酬嘅，咁你咪話應酬啊？呢個月係多應酬嘅，因為聖誕節又 annual dinner 又乜乜成成咁樣嗰啲。咁但係咧一月咧就會雨過天青㗎啦，咁樣啦。一月我就會承諾點點點翻嚟，咁記得你做好嗰個承諾啊。 係啊， 做唔到咧就。仲衰过， 仲衰过咩？ 最惨咧，多数啲食落做唔到啊！ 真系咧，日复日，年复年咧，一个修炼嚟。 系啊， 都唔系讲得少。嗱，我都系啦，即系讲下啲身边人啲经历啦，费事讲自己啦。咁啊，身边人都话即系譬如揸车，驾驶咧，男女个大不同咧，一句就辣庆。最惨系咧，你揸住个胎盘咧，其实你任何嘅躁动咧，会影响到生命呢一样嘢。嗱，好多时候简单来说啦，即系譬如女士揸车咁，男士喺旁边又会讲下两三句啊，跟住好快就会一句话：，且你都唔识揸嘅，等我嚟啦咁样。又调翻转头啊吓，可能个男士揸紧车，个女士喺旁边话：，哇，你行几次好错嘅啲路 ，backseat driver 嗰啲。 系啦，即系你行几次好错嘅，咁个男士都会懵噶嘛？点解会错？因为佢啲陌生嘅地方，陌生嘅地方你就有阵时信错咗一个人，嗰人就系 Google， 系啦 ，Google sense 错 ，Google 又追唔到你个速度， 系啊，同埋你 last moment 先叫你左转，即系有阵时啲字唔好净系讲一两个牌子啦，即系其他呢啲智能地图都有呢个弊端嘅， 所以咧，即系嗱，插一句啦，当大家用呢个地图嘅时候咧，其实有个窍门嘅， 系啊， 你自己数咗个路口先，因为。系啊，冇办法。佢同你讲话要转嘅时候，你可能隔篱又双白线双路，你又转唔到。 咁你又记得辛苦啦。即系你要记住佢讲嘅嘢。原本就系叫佢提你讲，提你做啲咩啊嘛。而家你要记住佢讲嘅嘢，你又多重功夫。 系啊，冇计呢个。 所以都系要买翻本咩地图王。 地图王 一开始喺出行嘅路程之前已经预计咗自己啲 牌。所以咧就咁听阿 O 讲咧，我自己即系要坐车嘅时候咧，即系我同我屋企人即系大家都会轮流揸车嘅。咁我个套路就係咩呢最好呢另外嗰位如果唔介意嘅话即係司机即係揸车嗰个唔介意嘅话呢就邀请另外嗰啲屋企人坐后面。坐后面呢第一佢睇唔到前面啲路牌嘛佢专注个 focus 可能淨係旁边啲风景啦。咁佢又唔会好諗你到底有冇行错路啊佢嘅视野不一样。咁佢諗法亦都系会唔同。好啦咁你已经即系省却咗佢话你识唔识路啊？呢啲即系转左啊，打定灯啊，呢啲佢已经唔会讲啦。 去翻钟哥个命题，你一句辣庆，你识唔识路呢一句， 啊、 已经够着啦。嗱，你谂下，我坐你隔篱啊，唔好讲伴侣啊，你揸车车我去一个地方啊，我讲一句你识唔识路，你都会嬲啦。 所以咧，呢即系你话，如果人哋去叫做挑战你识唔识路咧，呢句说话咧，我有一个好标准嘅答案嘅，唔识。我讲咗咯，我真系唔识咯，我真系唔识路咯，咁我真系唔识路 啊，唔识叫认啊， 我唔识，咁你话俾我听咯，即系等于咧，即系好多 咁叻你讲啊， 的士大佬嗰个标语啊嘛，欢迎乘客咧提供路线啊嘛，你话俾我听啦，你总之你叫我转左我就转左，你叫我转右我就转右，咁啊最好嘅。嗱咁另外一样咧就讲咧话一句辣庆咧，仲有一句就系话，咁有嗰啲网上讨论就系话。咁我老婆有一日咧就叫个老公，你可唔可以放工之后去超市买啲嘢翻嚟？ 嗯， 就系咁样啫。跟住个老公又着咗， 系 佢话点解咧？佢话 点解咧？ 佢翻嚟同个老婆讲：你咁小事就唔好搵我做啦。就是、一句咁样嘅说话。咁我老婆就即系个老婆又兴啦。咁个即系原本个老公咧就俾个老婆叫佢买一样嘢就兴咗啦。 可能胡椒粉咁样。 系啦，跟住个老公翻到讲呢句说话，个老婆又兴。咁就究竟有几大件事先至可以搵你啊？ 嗯， 你话呢啲系小事唔可以揾你啊嘛，咁系咪要好大件事先至去揾你啊？ 系啊， 咁个作为个老公觉得，老公就会觉得，喂，

黏嗲个 B 啊，到底呢几个字同世界杯又有咩关系呢？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咁大家都明白噶啦，世界杯期间有啲嘅场次咧，话就话系中东地区啦，咁啊时区已经好咗好多噶啦。咁但系部分嘅赛事咧，仍然会喺半夜，特别咧就系凌晨三点钟嗰场，天气有阵时突然之间转冷或者凉咗啲嘅时候，三点钟起身其实都辛苦，需要嘅体力啊大咗，个人啊固然之容易肚饿。百多油，哎呀，原来就系解半夜起身，哎呀有啲肚饿，百多油就系解肚饿啦。半夜起身啊，除咗会肚饿需要充饥之外啦，你仲会今日得到一阵阵嘅凉意。凉意我哋可以叫做拎拎，哇，哎，百多油，哇，哎，胡腾福拎，又肚饿又有啲冻咁样。好啦，问题出现咗，梗系要解决噶啦。既然肚饿同埋冻都出现嘅时候，我哋亦都需要咧就系饮下嘢。饮品方面都有好多选择噶。咁如果你真系怕半夜起身食太多嘢嘅时候肚饿啦咁样，又食太多嘢惊肥，咁可以饮下啲热饮啊。热饮咧，其实我哋先可以讲下咧，就系头先讲过嘅黏嗲。黏嗲，黏嗲即系假日饮茶。咁啊，冲茶其实半夜咧，我都觉得算系几好嘅，亦都可以提神。咁搵翻啲，譬如系中式茶，我觉得咧又可以提神啦、醒脑啦。咁啊，暖一暖下个胃都唔错。咁啊，首推其实都系普洱茶吓，咁啊入边有咖啡因，亦都可以帮你啫。夜晚嘅时间提神。喂，讲到咖啡因，头先有一个咧就叫做果 B， 果 B 又系咩嚟嘅咧？原来果 B 咧就系 coffee 咖啡。咁啊，佢哋馬拉話甚至乎係印尼話，佢哋有陣時都會叫做個 B 個 B 咁樣噶。咁啊，南洋人咧，佢哋通常都會用翻呢一個嘅發音去到形容，就係咖啡個 B 個 B 咁樣。咁啊，所以咧嗱，黏嗲黏個 B 就係飲茶飲咖啡。咁啊，大家要記住，半夜嘅時間你可以哇，拔多有胡腾卜拎，肚餓有啲凍，哇嗌念我要飲，哇念嗲我要飲茶，哇念個 B 我要飲咖啡。朝早嘅时间咧，有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要提一提各位听众啊吓。咁啊，港铁消息嚟嘅，咁啊，将军澳线往北个方向近将军澳站有坏车，咁啊，调景岭来回宝林以及咧就康城服务暂停。咁啊，北角啊，往调景岭列车服务咧维持每五分钟一班。咁啊，讲多次啦，将军澳线往北个方向近将军澳站有坏车，调景岭来回宝林以及咧康城服务暂停。调景岭来回宝林及康城服务暂停。咁啊，北角咧往调景岭列车维持咧就系五分钟一班噶。 咁啊，睇完交通方面嘅情况，睇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早晚咧天气清凉。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20度啦。晚上咧，市区气温下降至到最低嘅16度啊，系16度啊吓。新界咧再低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咧就间中吹强风啦。展望啦，未来数天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星期二早上咧会清凉一啲啊，咁啊气温都应该会逐渐下降啦。老实讲一句，咁啊真系始终都踏入12月啦吓，咁啊即系冻都系正常嘅。依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0%，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过海就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出九龙方向，而入上水方向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梅船处一段挤塞，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奇德尊新村。仲有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哋自己心底里面最中意嘅食物系边方面嘅食物咧？ 我中意妈咪煮嗰啲嘢食。 哇！妈咪系咪今日生日啊？ 今日我长啦， 太窝心啦呢个答案。 咁妈咪煮乜嘢你觉得最正嘅咧？ 蒸蛋。 哦，即系妈妈的味道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8-10，玩玩星期天，有嘉明妈妈、敬文妈妈、子豪爸爸喺度陪住你。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每日坚持做运动，人都健康啲。就等我哋一齐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嘅新纪录。 12月10日上昼9点， 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 留意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上个礼拜咧美股嘅表现如何啦？其实都唔差吓，咁啊道指咧有得升啊，升34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0点啊。总结全个星期啦，道指、标指、纳指咧分别累升0.2%啊。港股 ADR 咧咁啊，上个礼拜五咧大升，升404点啊。睇翻咧即系俗称黑期嘅新加坡咧，港股期指咧高水500点啊。睇嚟咧今日咧高开咧冇乜问题噶啦，咁啊。可唔可以高走呢？转个头开市呢，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环节就邀请到亲子共读专家蔡依依就在电话那旁边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亲子的方向。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小 伯， 早晨。 早晨啊，世界杯期间啦，咁当然我哋初一就经常会推广一啲亲子共读啦。但系咧，我哋都想咧，就系除咗读书之外啦，我哋都可以譬如走出去户外嘅环境，接触多啲运动嘅。世界杯你可以踢下波，或者系接触多啲热血嘅叫做工作同埋运动啦。咁有冇啲书籍咧？我真系好好奇，系可以介绍到咧一啲运动，甚至乎咧，其实呢啲书系有功能嘅。藉住阅读可以提高翻咧，就系小朋友对于就系户外活动嗰一种嘅兴趣，同埋咧有冇呢一类型嘅功能书嘅咧？蔡姨姨， 梗系有啦。 哦， 最近咧我去学校讲故事嘅时候咧，哇！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原来咧嗰啲小一嘅小朋友啊，都知道边一队球队赢咗波啊。 系啊，咁犀利啊！佢哋 系啊，我话喂，你未瞓觉咩？十一点钟咯，佢话唔系啊，妈咪俾我睇九点嗰场啊，咁、 哦， 跟住仲知道系边个赢，因为佢应该瞓咗觉噶啦嘛，系咪、但系咧第二朝早一早起身就问爹哋啦，边队赢波啊？咁样。跟住我問啦，有一場咧，好似係日本贏嘅，唔係上個禮拜嗰場喎，係之前第一場，佢哋好大聲話日本加油， 嚇 得我幾驚啊！ 係啊， 跟住我就心諗啊，即刻諗起你啊！ 最緊要咧就多啲亞洲球隊贏啦，喺我心入邊覺得。 冇錯啦，咁所以咧，當我哋咧同小朋友講故事嘅時候咧，如果咧我哋可以喺呢一個熱潮裏面咧捉緊咗小朋友嗰個興趣咧，你就可以咧更加俾到多啲資訊佢啦。咁例如咧，其實頭先你都問起啦，有啲咩圖書啱啊？有冇啲咩功能性嘅圖書啊？咁我即刻諗起咧，有一本書咧就叫做《兒童足球百科》啊。咁呢本書咧好犀利嘅喎，佢咧介紹咗咧古代球類嘅比賽啦，到而家嘅足球嘅誕生啦，咁又介紹好多比賽嘅規矩啊。咁咧，我知道咧，屋企人同小朋友如果真係參與呢一個咧足球比賽嗰、那個觀賞嗰個過程咧，我相信咧爸爸媽媽咧可能都會，哎呀死啦！我點介紹俾佢啊？我點樣同佢講啊？咁原來咧小朋友咧佢真係好有興趣去問嘅喎、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將呢一啲功能性嘅書話俾佢哋聽，起碼俾佢知道咧乜嘢係規矩。点解咧要有球证？个球证嘅规矩咧喺边度嚟嘅？咁样， 哦、 即系佢哋嘅准则系点样嘅？ 即系蔡姨咧就可以话，将而家世界杯嗰个气氛咧，既然小朋友有兴趣嘅时候啦。我哋就借住呢一个气氛就乘势而去，就将一啲咧就可能关于某一个体育活动嘅书籍咧就俾小朋友睇，咁啊等佢咧就踢波唔系个个小朋友，就算你落场踢，你唔识规矩，其实都系冇乜用啊嘛。咁啊借呢个机会咧，等佢增进翻运动方面嘅知识嘅。 系啊，同埋咧有一啲嘅即系纪律噶嘛，即系运动员咧系要有纪律噶嘛，即系佢唔可以话啊我唔练习就唔练习噶嘛。咁所以咧呢一类嘅图书咧，其实系好适合嘅。咁另外咧，其实我就觉得除咗足球比赛之外咧，咁亦都咧喺书店咧有啲书咧系好广泛地讲体育运动之多少，即书名都系咁嘅。咁佢咧就话啊，你嘅大开眼界啊，我哋小朋友要知道咧，其实除咗体育运动之外咧，仲有啲咩运动啊？例如马术啦、摔角啦、滑雪啦、网球、羽毛球、足球、游泳比赛。好多咧基本嘅体育知识咧都会传递俾佢嘅。 我睇到一个关键啊，蔡姨姨就系咧，当家长想去到灌输小朋友一种新嘅智慧同埋知识嘅时候咧，系要等个小朋友藉住一啲嘅机会，当佢想去到认识多啲，系自己想去认识，唔系家长喂佢噶咯。佢想去认识多啲嘅时候咧，家长喺呢个角度咧就用咗一个辅助嘅性质，令到佢咧就好短时间之内咧就吸收呢一个知识啊。平时翻学读书咧。好多时都是家长你读啦，你读老师就跟他说你记住啦记住啦。小朋友难免呢都是有些叫做好像有少少逼这样的。咁都好是好难笑住咁去读到实讲。咁但是只要一样嘢是他好有兴趣呢，咁他就会自己都好主动想去找个答案同埋认识多啲。咁家长就帮他。 所以其实呢，当呢一个世界杯嘅热潮呢正喺度燃烧嘅时候呢，我哋呢同小朋友一起去谈论呢足球比赛带俾我哋有啲咩重要性。例如是团队精神啦，其实真系噶，你睇足球就知噶啦。即系如果嗰队嘅足球队咧，嗰啲球员咧比较自私嘅，净系揽住个波嘅，唔肯传俾个队友，以致冇办法可以入球咧，咁跟住个球赛就会输噶啦。 哦、但係咧有一啲好精彩嘅足球員咧，大家都以為佢射，啊佢唔射，佢就轉俾第二個，啊、原來佢係入咗球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就係透過咧一啲嘅圖書啦，知道一啲基本嘅資訊之外咧，我哋同小朋友咧一齊去分享一下。咁咧，我哋就唔使話啊，好講道理嘅、啊，就係、是、好似頭先你話啦，不知不覺咧，佢就已經咧知道乜嘢係團隊精神啦，點解咧嗰啲足球員咁進取啦、一定想贏啦，你會發覺佢贏咗之後咧，佢哋好興奮嘅，係 啊， 咪可以同小朋友講咯，同埋咧好多嘅小男孩。都好希望自己咧能夠成為一個足球員嘅，咁呢個係咪敢於追求同埋努力實現夢想啊？其實我頭先都有啲講錯，都唔係小男孩，都見到有好多女仔咧，佢都同我講咧，佢話咧我都中意睇波噶，我都希望我成為一個女嘅足球員噶， 係啊， 都係佢哋嘅夢想咯。 係，我仔仔學校咧都有一位嘅足球隊入邊啊，咁三年班嘅女學生咧，佢直頭係主將添啊！佢見人扭人都相當之犀利啊！即係啲球隊唔輸波咧，其實都係靠呢位女子啊，好厲害啊佢！ 我自己都有一個 fans 咧，佢個女咧細細個咧好文靜嘅，一去到咧中學咧，佢就成為咗咧青年軍啊，都係打足球踢足球，平時好斯文嘅，唔覺嘅，但係咧其實咧佢就係喺生活裏邊啦，有一啲嘅感動啊，即係佢見到哇，點解啲足球員咧咁？即咁精彩嘅佢咁有勇氣嘅咁有策劃去傳個波以至可以入波咧，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喺書本裏面咧感染咗我哋嘅小朋友咯。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我哋藉住呢一個閱讀咧，佢哋其實咧就需要係咩咧？爹哋媽咪可以帶佢哋睇一啲好有趣嘅書、有一啲書咧係講71隻小羊喺度踢足球喎。咁又可以喺度數緊1到79。咁同埋咧，其實本書咧主要都係希望我哋幫小朋友咧學習一樣嘢咧，就係、是。咦，原來我哋合作咧，其實咧，我哋都可以攞翻個波出嚟踢噶，因為個波咧踢到好高啊，踢咗去波樹上邊啊，咁所以咧佢哋攞唔到喎，嗰啲7隻小羊。啊，呢本書有啲特色嘅，因為羊咧喺即係呢本書嘅作家咧係西班牙人嚟嘅，佢哋咧話咧羊咧係有一種叫羊群效應啊，小羊嗰種咧懵懵懂懂啊，人做乜佢做乜啊咁樣。咁但咧佢就咧化一個即係幽默啊，佢話嗱呢啲羊咧雖然咧都係不。即係唔冇乜，即係獨立嘅思考能力嘅，人哋做乜佢就做乜嘅。但係咧，呢一班羊咧，其實都應該要學習咧，一班人一齊去做一件事之後，我哋點樣去決定要更加做得好啲。即係最緊要就係有一種團隊嘅精神，先至可以達到一啲嘅目的咯。 哦，咁啊，同呢一個譬如足球嘅賽事都一樣啦。咁啊，小朋友咧喺運動當中亦都可以經過家長嘅輔助之後啦，明白到咧就係譬如體育精神啊。團隊精神啊，咁輸咗應該點樣接受嗰個輸咗嘅心情？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咧，去到教導小朋友喎、 啊。係啊，所以我哋睇足球賽見到啲隊，即係嗰啲啦啦隊咧，咁睇到輸咗，咁我記得咧有個小朋友都同我講，佢話：哎呀，輸咗好慘啊，我唔想輸啊咁樣。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又即刻諗起一本書啊，嗰本書嘅名咧就係、是、叫做咧一根羽毛也不能動啊。咁、那個小朋友咧就係、是、一路即係嗰兩隻鴨同我啦，一路喺度玩比賽，其實咧最終咧兩個都輸。呢、這個故事最重要講嘅咩咧？就係、是、如果你要贏人，必先要贏自己。 哦、 即係你要贏到你自己，你就會更加好努力。所以我覺得體育世界咧呢一個範疇裏面咧，有好多故事咧都可以啟發我哋嘅小朋友，並且可以將佢咧從呢一個唔想睇書啊，嗰啲好鬱動啊，我唔想睇書啊咁，慢慢走進書嘅世界。因為咧不過我自己都即係好想講嘅就係、是，我認識好多運動員咧都唔係唔睇書嘅喎，即係動靜皆宜 嘅 喎。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諗下書本嘅力量咧，除咗淨係令到一個人可能文靜。之外啦，其实你想一个小朋友好动得嚟，而系聪明地好动嘅话咧，都可以借住书本嘅力量咧，咁啊经过父母嘅教导，就系令到佢哋更加提升自己啦。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蔡姨姨，拜拜。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世界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动物，特别喺海洋嘅世界更加大啊！咁啊，佢哋到底边一种嘅鱼类会系游得最快呢？啊，原来首推咧系剑鱼啊！剑鱼甚至乎有啲文字写住叫做箭鱼啊，射箭嘅箭，箭鱼系世界上热带甚至乎亚热带海洋当中非常常见嘅一种鱼类啊，佢嘅头上边咧呈现一个剑状形咧而得名噶，啊相当之厉害。因为喺1967年啊，前苏联嘅一本杂志曾经刊登过海洋当中嘅动物速度比较嘅显示图，剑鱼系游水最快噶，时速可以去到130公里。原来当剑鱼向前游的时间，强壮而有力的尾巴就不断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好像长矛一样的头就起了一个劈水的作用，所以能够令到它的时速推前那么多。速度快，身体坚硬，所以以每小时130公里高速前进的剑鱼，它头上面那把剑的而且可以将厚厚的船底刺穿，相当之厉害的。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入边保存着一块剑鱼长剑刺穿口达50cm 的木制船底。好了，另外一种的鱼类，它们游水都相当之快，我们就是认识的金鲳鱼，即是什么啊？香港人叫它们做吞拿鱼。原来吞拿鱼的肉质呈现红色，完全就是因为吞拿鱼入面的肌肉含有大量的肌红蛋白所致。它们游水速度快，眨下眼就已经可以游去到160千米的，平均时速就是60至80千米。金鲳鱼分布在印度洋、太平洋中部和大西洋中部，属于热带亚热带鱼类的。吞拿鱼游的距离都相当远，曾经在日本近海发现过美国加州游过去的吞拿鱼，你说多厉害。好了，另外要数埋的就是飞鱼。飞鱼之所以叫飞鱼，是因为它的而且确能够有一种在海面上滑翔的能力。它们的样子也相当奇特，它们胸部的鳍翅特别发达，就好像雀仔一样，好像有一个翅膀，张开的时候可以做到滑翔的效果。它们凭着自己流线型和这么漂亮的 body， 飞鱼可以在海里面就以每一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跳上水面10几米，停留在空中的时间更加可以长达40几秒，飞行最远的距离其实可以去到400米的。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我们下次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静肚内沉睡胚胎，还未长出纯白的脑袋，呆双眼擘开，将继承父母时间海沉觅爱，活多了半载，手脚灵活了如怪胎，爬行在预设了未来，同志里飞奔，懂得开玩笑，懂得感动了，懂得去伪了，懂得比较人，懂得竞争，当比赛不公允，初次很激愤，以后不信任，邂逅几个人，在你婚姻回味初吻，容貌长出皱纹，沉默思考永恒，含泪送别理智的至真， 辈诞生，放眼成父母矛盾间，迷途在梦里靠近神，临别看今生，想起几部戏，想起几阵痛，想起几段爱，想起几个人，转不了身，起点远终点近，一辈子苦恨，每段小确幸，最后一个人，平静出生，平静出殡。从露水拥抱云，从上天沾扬尘，延续一刻永恒余韵。 许志安，人与人之间，同大家讲一讲咧呢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将军澳线有列车故障啊，调景岭来往宝林及康城服务咧就暂停啦。北角来往调景岭列车咧，服务维持每五分钟一班。港铁咧正安排免费接驳巴士于受影响嘅车站接载乘客，请乘客为行程咧预留充足嘅时间啊，并且考虑咧使用其他嘅交通工具。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じっと君を見逃さないで、きっと大人はそれらしくするので。 在日本被誉为新世代神秘唱作歌手的Yama，她再度就是为 Spy and Family 第二季主唱片尾歌曲《色彩》。今次的 MV 有制作过不少广告的平面艺术家五饭田和树执导的。Yama不单止罕有咁亮相，亦都在 MV 入面跳舞，展现她非常活力的一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Yama《色彩》。星期日本男榜推介的作品来自亚妈的 Color 色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星期一早上，唔知道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呢？等我问一问阿畅先。喂喂，阿畅，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30嘅时间啦，咁首先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呢？ 咁有香港股市树身边啦，今晚真係上演最后一集啦。 哎呦，嗯， 同大家讲翻声先。咁上个礼拜都介绍过啦，但因为节目嘅临时有调动啦，所以将呢个香港股市树身边嗰个最后一集呢，今晚就会先至会送上俾大家欣赏嘅。咁我亦都轻轻重新介绍一次啦。咁今集讲咩嘅呢？即係香港股市树身边每一集呢，我哋都会请嚟一啲同树木本地树木好有渊源嘅朋友讲下佢哋嘅故仔嘅。咁今集咧一次过访问咗两位。咁嗰两位朋友咧好特别噶，佢哋当树系朋友咁样。 系， 即系佢哋好中意同树木倾偈，揽住倾偈，甚至乎有好多时咧揽住倾到喊咁话嘅。佢哋话咧就可以从中咧感受到树木，同埋咧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咁话。咁即系听嚟好浪漫好诗意啊！咁想知道两位朋友故仔咧，今晚七点半要留意呢个节目啦吓。 系，等我又中间学紧啲窍门。看下怎样可以跟植物倾偈先，因为跟仙人掌是不是只是谈心不用淋水也可以呢、啊、可能找到一些窍门。 但是仙人掌你千万不要拥抱啊。 不会留给你的这个。好，八点钟的时间大师对谈。 是啦，大师对谈今次呢也是来到最后一集啦，这一集的最后一集。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和司徒永富呢今次就跟大家讨论一个理论叫做南风法则。南风法则呢亦都叫做温暖法则。咁因为南风带嚟温暖。咁讲乜嘅呢，原来就係话温暖系胜于严寒咁话。咁套落去呢个职场啦， 咁管理者咧就要尊重同埋关心下属，即系时刻以下属为本，多啲人情味，俾到啲温度佢哋咁话，咁自然咧就会留住人才噶啦。咁当中嗰呢个南风法则嘅细节系点咧？咁今晚八点钟一齐听下两位大师点讲啊吓。 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即系人才非常之重要啊！即系如果一个嘅人才啦，佢中意呢间公司嘅，有阵时未必净系嗰个薪金啊就可以刮走佢，可能佢觉得我喺呢一间公司我做得好开心，我能够有我自己發揮的地方，那個成功感其實都是有機會可以留住一些、就是、精英的。 啱啊，啱曬啊！即係大家都係翻工做嘢，咁啊，真係都好明白呢個道理啊嘛。 嗯，係。咁啊，十點半嘅時間又有咩節目呢？ 咁啊，去到夜晚十點半有呢個法國味旅遊，咁我哋繼續跟住英國名廚阿 Rick 咧，就去到法國嗰啲鄉郊小鎮揾嗰啲隱世美食。咁啊，今集咧佢會去到呢個布根地啊。咁啊，布根地咧佢會到先係到訪一個咧。好有顯赫歷史的城堡酒店，咁、那個城堡的堡主啊，親自幫阿 Rick 煮一味咧當地的特色小食咁話，係啦。咁另外啦，佢又會去到咧當地沿途啊，有一個巴士餐廳，咁啊真係咧由雙層巴士咧改裝嘅，咁啊裏邊咧都係送上一啲好有特色當地特色嘅美食嘅。 咁 啊呢個節目咧，咁阿 Rick 咧通常都係自駕遊嘅，即係揸住架佢自己揸住架車去到啲法國鄉郊小鎮嗰度揾食嘅，咁啊要入油噶嘛，咁啊通常咧我哋入完油之後咧，順便去到買嘅嘢食咧，都可能買支水啊，買香口膠咁嘅啫。咁但係佢今次咧去到一個油站喎，有係嘅隔離有一間好好食嘅餐廳，咁啊佢會帶大家入去呢個油站餐廳嗰度揾特別嗰啲隱世美食嘅，咁啊想知道咧。嗰啲捐窿捐罅有啲乜嘢好嘢食呢？咁今晚十点半睇下呢个法国味旅游啦。 哎呀，好啊！除咗系油站到底有啲咩捐窿捐罅嘅美食之外啦，我都好有兴趣，想知道头先阿 Rick 佢去到城堡啊，甚至乎去到巴士厨房嘅时候咧、到底佢哋嘅厨房系嗱城堡嘅厨房咧，我都好想睇下到底入边系咩窿路。 系、哦，真系唔知道、 啊。 系 啊，一齐开眼界。今日夜晚十点半嘅时间，大家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唔该晒阿卓，拜拜。 唔该晒， 唔该晒阿卓，唔该晒小白啊吓。依家17度气温，相对湿度68%。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将军澳线有列车在将军澳站附近出现故障，现时将军澳线服务受阻，来往北角至调景岭站维持五分钟一班车，来往调景岭至康城站暂停服务，来往调景岭至宝林站暂停服务。港铁正是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在受影响的车站接载乘客，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并且考虑使用其他交通工具。上星期五在迪拜举行的亚洲经典健力锦标赛，香港代表领奖的时候，主办机构在颁奖典礼上播放国歌出错。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黄敏超表示，要比较严肃处理，会要求港队出赛的时候向相关体育国际总会反映，需要做好安排。港协会再开会讨论改善和加强指引。黄敏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要求出队的总会做得更仔细，例如当确认香港代表已经获取头三名次，在播放国歌之前，经理人或者领队要向主办单位再三核实国歌正确。他话有些情况对方未必允许，或者时间上有难度，但是发生这些事之后，全世界都知道，相信主办单位应该理解并且配合。黄敏超说，香港代表在赛前有交到正确的国歌，但是当中是不是有人在过程之中更换要再调查，会和总会是会商讨怎样跟进投诉。他又说，指引和法律一样要经常调整和改善。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做边行好呢？成日听到有人讲做嗰行厌嗰行，你认唔认同呢？正所谓男人最怕入错行，如果做唔啱嗰行，点会中意？我又点知自己有冇入错行呢？咁先问下自己有冇以下出现嘅情况？星期一至五都唔愿起身，无论系翻早抑或翻晏，永远都觉得喺张床最赞。星期六日如果去玩，无论几早都异常生猛。翻到公司已经话攰，打开电脑第一样揾嘅唔系需要嘅资料，而系稳定边度食晏。就算上昼做得几冇精神，够钟食饭，能量就会回升，即刻用够秒够速度离开公司，同事一齐食饭倾得高兴。翻到公司又会垂头丧气，好似啱啱食饭已经用晒全日嘅力气，然后跌入无限轮回等放工。放工嘅时候精神就翻嚟，正所谓开工一条虫，放工一条龙。如果你有以上翻工等放工嘅情况，好明显你入错行啦。你可能会话啦，咁样讲未免太武断。我唔鍾意翻工唔等于我入错行，我喺呢个行头搵到生存空间就係啱我囉，搵到食喎。係嘅係嘅，搵到食亦唔一定要鍾意做嗰个行业，搵食啫，唔使一定鍾意。所以好多人一路翻工一路呻都係正常喎。我做呢份工係搵食，我呻亦係正常。如果你份工做得唔开心，即係唔鍾意啦。既然唔鍾意，点解要继续做呢？我鍾意做嘅嘢搵唔到食囉，唯有做一份唔鍾意嘅工，有钱开饭先可以搵兴趣。点解你唔諗下将你嘅兴趣变为自己嘅事业呢？你都听过好多人话将自己嘅兴趣变为事业会做得开心啲。但係亦都听过有人讲，千祈唔好将自己嘅兴趣变成搵钱嘅工具。到底点解呢？当一份工作纯粹为出粮，关系好简单。老细叫我做嘅嘢做完佢，完成工作咁就搞掂。关系好单纯，唔需要諗太多。如果系兴趣就唔会计较，因为系自己鍾意，所以你会用尽心神花尽心机。最终付出同收入完全唔会成正比。简单嚟讲，兴趣变为事业，蚀都蚀死你。咪住先，照呢个逻辑，如果有人叫我将兴趣变为事业，咪即系俾个氹我踩？鍾意做唔等于做得叻，做得叻唔等于鍾意做。所以最好嘅方法就系由细到大培养多过一种兴趣，一种兴趣变成工作，另一种兴趣继续保留系兴趣，你唔使担心咯。讲嚟讲去，无论你因为搵食所以做边行，还是你喜欢嗰行所以做嗰行，欣赏自己嘅工作，享受翻工嘅时光。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最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在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 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得失只一年，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已乱。风吹草动，命造乱。在岁月 留意住啊，咁将军澳线有列车故障嘅关系啊，调颈岭来往宝林以及康城服务暂停啊，调颈岭来往宝林以及康城服务暂停。不过来往调颈岭列车服务维持每五分钟系一班车噶，咁港铁正在咧就提供两条免费嘅接驳巴士，咁分别咧就系来往调颈岭站同埋宝林站、康城站，咁沿途咧去到唔同嘅站口噶，咁另外单向由康城站直搭调景岭站嘅，咁大家留意住呢啲交通嘅安排啦吓。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好食咩好？今晚睇波之前啊， 如果食火锅咧，大家仲唔中意食莴笋呢一种嘅蔬菜啊？ 中意，中意， 中意，我都好中意嘅，即系又甜甜地啊咁样。 系，同埋个处理方法容易， 系容易啊！ 你买一粒翻嚟咁样，批咗啲皮，跟住你中意整心心又整心心，整星形啊整星形咁样，即系比较容易处理一个，同埋高纤啊嘛，即系粗纤啊，粗纤 系啦，冇错。咁最近咧，其实大家可能睇波嘅时候都食多咗啲杂食啊，啲零食。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呢个咩咧？素菜 哦， 啊，清一清一下大家的肠胃 先，都好都好， 系啊，都好啊呢、這个。好啦，咁啊莴笋大家可以准备定一条啦。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喜意食莴笋嘅。咁、煮嘅过程咧，爽口啊，定系淋咧？咁你自己决定啦呢、這个。因为我自己咧就喜意食淋嘅。咁啊，食淋嗰啲人咧就有個閉翳嘅地方，即係譬如如果你真係火鍋食鍋筍嘅時候咧，通常啲人中意食爽口嗰啲好快就食曬。咁你想食，譬如我想食淋嘅話咧， 即係佢都未煮到臨，已經俾人摺曬，咁就冇辦法啦啊！咁所以要特登留喺佢，揾一格磚嚟我嚟擠自己嘅鍋唇咁先得。咁今日咧就整呢一個咧，大概都係兩個人嘅份量到啦。咁準備定鍋唇啦，咁你自己中意著量睇下有幾多啦。咁所以份量咧，我覺得唔係話好死板嘅。咁另外亦都可以準備埋咧，就係金筍啦。金筍其實半條就得噶啦。跟住咧就亦都準備一啲嘅絲木耳啊，絲木耳其實五塊啦，少少嘅粟米粒啊，亦都要準備定啲譬如胡椒粉啊，呢啲簡單嘅調味粉都要嘅。好啦，跟住先將咧就係呢個鍋筍咧就切。咁鍋筍切頭先阿歐講得啱啊，因為鍋筍可以切好多星形啊、心形、 任何形狀啊， 任何形狀都得。但係今日咧呢個咧由於食素菜嘅關係，所以咧就普通。長條型咁其實都可以噶啦。咁長度咧，通常如果你話長條型嘅，我自己就中意，譬如係一隻手指咁長，咁大概都唔係話太長，手指尾咁樣啦，唔使太長嘅。咁然後咧就先用呢個鹽水咧就灼一灼佢，大概灼三分鐘。咁撈起佢之後咧就擎一擎乾水先。咁呢個步驟都重要，如果唔係咧就入邊太多水分逼喺入邊咧，咁鍋唇咧啲味就容易流失啊。 係。 咁跟住咧就將呢一個嘅金筍同埋嗰啲鮮木耳咧就切粒喎，因為今次呢、這個咧就用粒状去到呈现其他嘅食材，咁啊就要凸显咗呢个莴笋佢嗰个嘅整体性同埋味道啊吓。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开个镬出嚟，咁啊镬亦都要落少少油啦，咁啊爆香头先所讲嘅切碎咗嘅切到粒粒状嘅金筍啦，然后咧就系呢个鲜木耳，同埋啲粟米粒咧其实都可以放入去炒嘅。咁粟米粒咧其实都可以预先咧擎一擎干少少水先，即系除非你买新鲜嘅啦，买新鲜啲水分冇咁多啊。咁虽然都系收埋喺入边，咁但系就唔会话好似罐罐嗰啲咧， 口嗰啲 爆晒， 系啊，同埋咧，你煮起嚟咧，水溜溜咁样咧，都唔系办法啊。 系啦， 即系好似小白咁样讲，擎干水先。 系啦，咁啊，同埋你倒落去嘅时候，如果有小朋友喺侧边，你就冚一冚盖啦。如果唔系，啲油弹到佢都痛啊吓。好，跟住咧，你就开始炒，炒到佢慢慢香嘅时候，就可以加一啲水啦。加咗水之后咧，跟住你就都可以加啲，譬如系胡椒粉啦，加埋少少香菇粉入去咧，就做一啲适当嘅调味嘅。好啦，跟住咧就再加啲，譬如系鷹粟粉，将佢打成芡。咁你就發覺咧，好似一個芡汁嘅入邊有金筍啊，有粟米啊，有呢個木耳嘅一個芡汁咧，就出咗嚟，而且個味咧都幾甜嘅，因為粟米其實普遍嚟講都可以幾甜幾香口嘅。好啦，跟住咧就將呢一個嘅湯汁咧，就將我哋啱啱整咗嘅湯汁咧，就放喺嗰個鍋筍上邊啦。都講咗啦，鍋筍到底你想佢係淋身啲啊，定係爽口啲咧？呢、這個就適隨尊便，咁你自己去控制。如果你話喂，我唔係好識調教佢嗰、那個硬度啊、爽口嗰啲咧，你攞支牙签吉吉佢，再唔系嘅你煮多少少， 系 食啦食一嚿。 因为有啲长者咧就好怕莴笋咧煮得太硬 嘅，系啊， 咁咧就咬崩牙，因为都即系嗰个生得滞咧，有阵时莴笋咯都几 系啊，都 几 硬噶， 有少少难拿捏嘅。你生得滞又硬，淋得滞又淋， 系啊。 所以最好就係即係 中間咁樣咯， 爽口啊最好， 係啦，爽口但係又唔好硬喎， 係啦，就好好難搞。 所以呢個就考大家嘅功夫㗎。咁每一個人嗰、那個火啊或者個煲咧都不一樣。咁總之你可能譬如最簡單嘅煮多少少，跟住有一啲你可能自己直頭試一試，睇下嗰個軟硬程度啊，適唔適合，咁樣就會好啲。咁如果你話嗰個鍋筍佢外皮咧，通常都比較粗糙嘅。咁如果大家刨嘅時候咧，你想食嘅時候。唔好有咁多渣咧，你就刨深少少， 刨深啲咯， 刨深啲，因為我都有陣時會食到啲莴笋咧，就可能出面食啦，咁會食到幾多渣，咁食渣個感覺就唔係咁舒服， 唔開心， 係啦，莴笋你諗住成嚿咁嗒咗， 唔係你黐牙會， 係啊， 即係之後又要。即係好似牙辣涉菜咁樣出嚟就唔係咁好呢個效果。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刨嘅時候不妨刨深少少，咁都係嗰句啦。如果你驚唔夠食嘅，買多少少，買條大少少嘅，咁已經得㗎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呢個素菜，清清大家嘅腸胃啊！ 我的享樂時代。 近排都睇好多唔同嘅影視作品啊，即係鐘哥啊介紹睇 Wednesday 啦， 咁星期三 連續睇咗三集啦，呢個《天布頓》哇，好好睇，好好睇，好好睇，係啊，真係欲罷不能，真係唔想瞓覺，係啊，作為呢個有少少愛生士家庭，再加咩呢？ 再加 Harry Potter， 跟住再加咩咧？黑色嘅天布顿嘅魅力咧，简直系浑然天成啊！ 佢本身就系爱登士家庭嗰个故仔蓝本啦， 原型系啊。 不过咧，佢即系以前即系通常你电影又好，或者黑白年代嘅电视剧都好咧，咁佢个爱登士家庭都系用阿爸阿妈做主导啊嘛，今次就用咗个女， 系 个女就叫 Wednesday， 系啊， 星期三。所以用了他的角度去衍生这个故事出来的。 所有的对白呢充满黑色幽默，句句呢都顶到行晒的、 啊。 但我很喜欢。很喜歡， 所以我就说这个剧本你真的得天布顿可以拍。 是啊、 真的得他可以 有那种的幽默感，你可以拿捏到那些台词怎样去处理。 文本的对白呢完全没有投诉。那我说很多影视作品不止的。那么这个电视台啦、即是那个网上应用程式免费的。那你都可以看到呢近排宋仲基有部新作品，嗰部作品好好睇，好好睇，真系系、啊， 這个我未开始睇添。 因为佢系讲叫做咩有钱人的独生子咁，类似个名系咁，我都唔记得系。总之佢系讲一个复仇嘅故事嘅，即系但系哇，宋仲基，我只系男人啦，我中意女性啦。我觉得佢都好靓仔， 靓仔啊！ 靓仔得好紧要，我想讲 有啲系嘅，有啲真系我系男仔睇落觉得哇！如果我女仔，我一定会流晒口水。 真系唔讲得少嗱，呢、這个又系我近排睇觉得啊，真系好好睇。咁啊，仲有咩咧？就系上个礼拜都讲啦，佐藤健同埋 满 岛光啦。咁、其实你唔系净系睇呢两位演员噶，佢、小泉今日子咧、都好好睇。 咁啊，我呢个岁数啊，因为佢系八十年代嘅偶像嚟， 系啊。 小泉今日子，所以我哋睇嘅时候咧，就更加有另一番嘅味道喺度。 细个都中意开佢， 细个 都 中意， 而家继续追佢， 好女神级咯呢啲。即系 嗰时几个啊嘛，中心名菜、松田圣子、就系小泉今日子， 系女神嘅地位，系、啊，即系我以为中国，我有几个啊嘛，唔系嘅，唔系嘅。咁啊，仲有睇咩咧？就睇埋《男儿当入樽》嘅 trailer。嗱，我觉得咧，有啲朋友仔都缺德嘅，即系喺当地咧，可能 睇咗 涉谷嘅影院咧，一路睇一路拍。咁咧，我作为入樽迷啦，我觉得系要痛斥嘅。第一，你剧透啦；第二，你非法摆上网啦；第三，其实你真系冇留意到嗰个知识产权，同埋我根本就唔想睇住。 系啊， 即系有人咧，即系成条片可能拍咗大概三十分钟，即系将个片段。咁啊， 同埋唔開心啊！即係有啲譬如影迷嘅時候，佢想第一眼睇嘅時候咧，係一個靚嘅畫面， 係啊， 留低咗啲唔好嘅一個路人。 唔係呢個好簡單，直頭係唔睇， 係啊， 就見到就唔睇， 謝絕任何資訊啊！ 冇錯， 唔好再 send 俾我啦呢啲資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